游泳项目，陈瑞琳在女子 S14 级100米蝶泳初赛游出1分07秒20的成绩，以第三名晋身决赛。另一名港队泳手张可盈初赛游出1分10秒68，刷新个人最佳时间，以第八名晋身决赛。决赛将在香港时间下午5:10进行。另外，邓伟乐在男子 S14 级100米蝶泳初赛游出1分02秒53，未能晋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00点，升72点，成交金额4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84点，跌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8.4升6.4，美团229.6升7.8，阿里巴巴169.4升2.9，京东集团299.8升19.8，快手82.2升1.85，盈富基金26.4升1.6，安踏体育158.6跌12.6，金山软件31.75跌7.7，京东健康82元升8.5毫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4，英镑10.682，瑞士法郎8.512，欧元5.644，加元6.177，新西兰元5.402，欧元是9.1364，每百日元对港元7.0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01。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8点，升96点。港金现价报16,6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67美元，卖出1,795.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喺港岛区，江乐道中西行去西环方向咯，近住大会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红棉路噶。江乐道中西行去西环方向，近住大会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红棉路。咁而喺九龙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东隧嘅收费广场对出啊。重复多次，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东隧嘅收费广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着麦边一段就挤塞，去西贡方向龙尾就在西沙路近着澳头新村，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着西贡消防局就慢车，龙尾在津桥，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香港仔海旁道香港仔中心方向华富村、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

早晨，早晨，星期三十点十四分，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2%，嚟我哋一齐风骚下啦。 好， 送俾你有。 We will rock you. Yes. You big disgrace, kicking your can all over the place, singing, we will rock you. We will rock you. Buddy, you're a young man, hard man, shouting in the street, you're gonna take on the world someday. You got blood on your face, a big disgrace, waving your banner all over the place. Somebody better put your bag into your place. We will rock you. Sing it. We will rock you. Everybody, we will rock you. We will rock you. All right. 你知道咁嘅呢首歌曲啊 ，We Will Rock You，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今日时间有阳光有炎热啊，今日有骤雨吹轻微，今日咩都有，阳光啦，骤雨啦，咩都有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系非常之热嘅，去到呢个差唔多九月嘅时候咧，仲系好似咧好夏天啊，仲系有酷热酷热酷热吓。 但系朝头早真系凉风阵阵。 系啊，我真系唔敢苟同，因为我觉得就系朝头早夜晚黑，其实咧系舒服嘅。而家开始 九点零钟咧， 系啊， 好正。 但系晏昼当然啦，你都会仍然觉得嘅啫，即系好有呢个炎夏嘅感觉啦。但系咧，其实秋天已经慢慢嚟到。 黄昏系特别觉得嘅。 系啊，喂，头先嗰首歌可唔可以送俾我哋嘅一班残奥运动员？ 冇错，好，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冇错， 系加油。好，咁啊，当然啦，开始就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咁啊，当然我哋都会有好多嘅嘢咧，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嘅。好，我哋先今日讲啲咩嘢先啦？ 不如我首先预告少少先啦。嗱，讲到运动咧，即系我有时咧就会觉得啊，大人咧就需要运动嘅，适量嘅运动，因为要加个少少适量嘅运动啦。 系。 咁但系咧就细路仔使唔使运动嘅咧？咁今日咧喺呢一个亲子嘅时间好特别啦，因为我哋请咗一位咧教细路仔做运动吓，做 gym 嘅一位 tutor， 一位女嘅导师啊。咁我都会问下佢啊，细路。仔可以点运动呢？咁你细路仔有冇做运动噶？ 有噶， 不过我哋嗰啲唔系叫运动啦，系玩啦。 嗰啲唔系咩啊？嗰啲叫运动啦。 我知，但喺我哋嘅定义，我哋定义唔系好似大人咁嗱。我哋今日要，因为佢哋系针对大肌肉、小肌肉啊，又话唔知，即系佢哋系有系统地。但我哋玩就玩噶啦嘛，跑啊、癫啊嗰啲系嘛？咁但系都系运动嚟嘅。 绝对系，我觉得我哋以前嘅运动仲会更加好添啊，因为你唔会有一种嘅就系我而家真系做紧运动，我而家喺度玩紧，我而家喺度读紧。其实我觉得在你不是好特别去刻意做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反而会收到那个效果。 可能仲好， 无时无刻都做运动。 我自己本人觉得是 咯。以前那些游乐场呢，其实讲到运动呢，有一个运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呢，就是推那个氹氹转，就是那个 起上架 要一个人推的嘛。 推的嘛。 是啊，其实那样东西都是一种手臂啊。好多嘅运动， 嗰时候你冇谂噶嘛，你净系希望嘅就系将坐喺上边嗰一班人揈出嚟啫嘛。 系啊，我有， 我都有，你就会去谂下用咩嘅方法嘅就系唔俾人揈出嚟啊！你有冇试过？ 其实揈唔甩，揈唔甩 噶，唔系一定揈得甩。如果你坐喺上边嘅话，你系可以揈下嘅就你会晕啦，跟住你自己会忍唔住嘅话，你会落嚟啊嘛。但系我就嗰阵时候成日都喺度谂紧，我点样可以抗衡呢一件事咧？我卒之谂咗个方法啦。 咩方法？ 瞓喺度， 趴喺度， 瞓喺度啊！ 但系你转紧嘅时候， 系冇成个人转喺度，咁唔系我转噶嘛？如果我系瞓喺上面嘅时候嘅话咧，啲人就会喺出边度转噶啦嘛， 你 咪会揈到好行噶嘛，好啲。但其實都暈嘅，咁你懶係會勁啲咁樣嘅啫，你唔使話你嗰陣跌嚟跌去啊嘛， 搖板都係啊， 好無聊嘅就係搖搖板， 搖搖板又咪想戳嗰條友走咯。 系啊， 得嘅咩？搖搖板點錯？ 登上登落，登上登落，登 硬佢一下， 係 啊，全部都係啲衰嘢。 係啊，天秋啊，希望可以咧揈到佢反抽啊！ 个好白， 我哋食得咁， 即系个 系啊， 你有 冇 见过人反手？ 哇，好惊啊！我谂起好惊， 反手都仲吊住喺度，真系好恐怖啊！ 所以以前啲人真系好野孩子， 系啊，好野孩子。 而家样样嘢安全，一定要安全。所以你见到嗰啲枝，嗱嗰啲上滑梯矮咗好多啦。而家呢啲系，而家上滑梯咧系一个人嘅高度多少？ 仲要系落到嚟有软垫咧，我哋以前边度有 以前嗰个钢梯犀利咯， 哇！仲要系夏天嗰时候晒到甩啰柚嘅大佬， 你射完啊，哇！ 好似酷刑咁嘅，你射落嚟其实已经有摩擦，你已经好热噶啦。再加上就算你话系夏天嘅时候晒到三十几四十度，你甩落去好似十大酷刑咁，咪 我 试过 瞓喺度扇，好痛苦。 点扇先？ 向 前， 即系超人 啊！ 系啊， 好巴闭噶， 好巴闭噶，但系好痛苦。 点解咧？ 因为好热啊嘛，而成个身体接触晒啦嘛。 手又热，身又热噶。但以前咧，嗱， 好流汗咯个人。 如果倒啲油落去咧，可以煎， 炸一声，有啲香味，闻到一啲排骨香味。即系以前嗱，你个样咁危险啦。啊，但系点解又我哋又健康地长大？ 我哋冇嘢玩啊嘛，以前。 即系好简单，我哋个个湿头哥肯定选过， 一定 系 啊。咁 得闲咪就喂选过先至好啊。 跌下痛下，你咪小心。 喂，但系其实如果系个湿头哥选，你有咩好处啊？就佢揭招嘅时候，搣嚟食。 哎呀，我就唔会，我好中意搣噶，个个细路仔都搣蕉噶啦， 我搣过， 系咯，唔会等佢好翻， 系啊，通常搣两次嘅，第一次搣 得噶， 系啦，佢未得，再揭蕉就得啦， 未熟嘅时候就 使唔使炒？使唔使炒一炒啊？ 唔使炒噶，就咁食，你 未食过，使唔使点豉油啊？ 就咁样原味， 葱花 原味咁食添，有少少焦味噶。 下次你问下煮餸阿哥哥嗰个上次嗰个。 昌哥， 昌哥， 你哋冇食过咩？ 冇啊， 边个人食啲咁嘅嘢啊？ 梗系有啦，其他你哋总之喺啲窿度挖出嚟嘅嘢， 扯好远啦！总之今日 我想出一出去先， 应该同学讲啲嘢恐怖 系啦， 就会有一位女同事咧专教啲几岁细路仔做运动咁啊，问下佢点样。 我想问一下咧，我阵间可唔可以变身一个小 B B？ 唔可以， 叫阿女老师教教。 系 啊， 其实我发觉你每一次咧，就由我哋嘅嘉宾上嚟咧，你都系问自己啲嘢，我就觉得咁样唔系几好啦。 OK， 呢位同学，你想玩边处肌肉咧？ 吓， 你想玩边处肌肉？ 唔问啊，有人 唔系你可以私底下同佢讲，系啦。咁我就觉得应该系关心嘅就系我哋嘅听众， 好 嘛？佢哋想知道嘅嘢， 好 系啦。 一样咁， 一再问啦。 我会改 过 噶啦 吓。嗱，其实咧今日咧我喺讨论区咧睇到一个文章啦， 系 咧其实而家咧好多人越嚟越留意啦。首先咁讲。细路仔嘅时候咧，好多妈妈会带佢做一个 test 叫 IQ test，我都带过我小朋友做嘅。 我哋咪去啊， 系啦，咁 样 好多妈妈想知道啊，对咧，我仔 IQ 有几多度咧，咁啊几多分咧，咁样样 系啊， 因为佢知道譬如如果佢 IQ 咧系偏低，咁啊谂啊做多啲嘅叫做脑袋嘅 有用 嘅 咩 stimulation 啦，咁我唔知啊，我唔系专家，不过 但系你带咗佢去啊嘛，咁你带佢做乜嘢啊？ 因为嗰个心理医生我都识嘅，咁佢就喂做下啦，咁攞个 reference。啦咁做下咯，咁样系啦，咁中庭啦，咁我又觉得有时唔需要将呢样嘢即系睇得太重要嘅，纯粹当佢多个体验咁样咯。好啦 ，IQ 之外咧到 EQ 啦，情绪嘅智商啊，即系话好多人就话喂，其实 IQ 高低就都唔系太重要，但系情绪你能够 点 逆境啊，情商嗰样嘢好似重要啲咁样吓。咁啊，除咗呢个 EQ 之外咧，最近 SQ 啦， 系 知唔知 SQ 系咩啊，老细？ 系乜嘢？ social SQ 是 social 社交方面 哦 ，social intelligence 哦， 系啦咁咯， 哦， 咁你听都知啦，社交嘅智商即系话佢同人嗰个关系啊，对人沟通方面啊， 点样沟通啊？呢样我觉得 点样 read 人哋个 mind 啊，了解人哋嘅需要啊， 因为人哋话好呃，咁你要真系读。懂佢好呃到底係好定唔好？ 嗯， 因為如果你唔知咧，真係碰釘撞板。 尤其是出嚟做嘢， 係啊，係啊， 好嘅唔係真係好噶嘛。 冇錯，唉，好難解讀。 嗯， 係啊，問下老細，我出一出去好唔好啊？佢話好， 對你呢個好嘅， 人哋會出 啦。又或者好啊， 好啊， 咁樣係啊，好。 定咗、好啊好啊， 系啊， 系嘅，即系人哋嘅心系最难解读嘅，系咪先？同埋有时咧，你身在不同嘅公司啦，对住尤其是去一间新公司先， 系， 大家都冇嗰个叫友情啊，或者日子嗰个叫 冇 关 系 啊，冇关系嘅，全部都系唔识嘅。咁你点样可以有自己嗰个朋友圈子咧？你觉得需唔需要入朋友圈子咯？去公司 要啊， 都需要噶， 要啊， 其实都需要， 要啊。 但你觉得你冇噶嘛？系嘛？ 我觉得我都有噶， 你有 我朋友圈子咯。 我其实唔系噶， 朋友圈子咁细嘅，得两个人。 我弹出来噶，我即刻弹出来。 我即系 size 我哋两个，需唔需要有朋友圈子啊？喺公司 嚟需要，要， 梗系要啦。 我觉得就算我哋三个一齐做节目，我哋系一个圈都好，我哋都 我哋个伙伴 系啦，都要下伸出去，好重要。因為收風啦，通常都係啊嘛，收風啦，同埋知道有啲咩變動，我哋即係早啲部署。 咁我想問啦，阿馬老師，你有漂流教室啊？你識咗咁多人啦嚇，四五湖四海啦，點樣可以擴闊自己嘅朋友圈咧？可唔可以請 你？你覺得你自己 你覺得 IQ 高唔高啊？ 好高，我覺得好坦白。 哦，你認為係？ 我覺得係啊， 真 係 唔覺得係。咁你覺得乜嘢係為之 IQ 高啊？需要啲咩特質咧？ 點樣先可以擴闊 自己嘅方面嘅精英？ 第一， 你教下我。 哇！你冇咁讲， 你觉得你自己系啊嘛？ 我唔系咁，你系你教。 要博览群经，所以唔睇多啲电视啦，同多啲人 多啲 话题啦，系啊，多啲话题。 即系讲开咩，你答到 冇错啦。即系你讲残奥，咁起码我同埋立到新闻，同埋知我们有翅膀就系个主题啊。咁你好过你话啊入场啊点点点，咁人哋会觉得你 同意嘅， 有啲 即系难听啲讲，我哋要八卦啦。 系 嘛？即系你要八卦，你乜嘢都愿意知， 要再将佢消化。 其实呢样嘢唔单止我哋年纪，瘦仔都系嘅。 瘦仔要啊！ 口才班嘅同学仔讲话，你睇多啲其他唔同嘅嘢啊，出多啲街啊，见多啲嘢。因为你个脑袋里边好似 library 咁样嘛，人哋讲乜你都唔知嘅时候，咁你点可以同人倾偈咧？ 唔系特别我哋做 DJ， 我哋成日都讲过 咩都唔知。 你真系要全部多啲去扫街啊，睇电 视，等 于做 research 噶啦。 我知啊，系啊， 吸收资讯， 会 好多嘢学啊，尤其是年纪越大，你越会觉得嘅就 系 仲有好多嘢，原来我都系唔识噶，同埋啲嘢日新月异， 系嘛？改紧嘅啦。 我净系行入去一间唔知乜乜嘢 shop 嘅啫，你都发觉哇，原来有咁多啲新嘅发明噶， 系啊， 系嘛？原来可以又买嗰样嘢嘅话，咁样跟住又会咩？如果我唔去嘅话，其实我系唔知。如果我只不过喺个网嗰度去攞呢啲咁嘅嘢，嗰样嘢唔系实体，嗰样嘢唔系入咗我个血度噶，所以其实我讲出嚟嘅话，都只不过系知其意而不知其所以嘅。咁样嘅嘢系冇用。 有啲好意外惊喜嘅，好似有两间铺头啦。我近期有一间我有入嘅，有一间我冇入嘅，但我都觉得好得意咁样。有一间系专卖帽嘅，成间铺头净系卖帽。 好耐啦，呢间嘢 我知系啦，唔系尖沙咀，系啦，唔系尖沙咀。 周围好多地方都有嘅呢间嘢，有连锁店噶嘛，乜帽都有。 咩 帽？总之成间都系卖帽嘅。 但系一间好靓嘅，同埋啲帽全部都好贵嘅，讲紧系五六百蚊一顶嘅。咁咯，咁另外一间咧卖画框啊，专卖画框咁喺呢个北角嘅，好旧式嘅啦。我哋啊好得意喎，呢间净系卖画框，即系你裱起幅画嗰啲咧，系啦，即系好，我都系好专门嘅人会喜欢嘅兴趣。但系佢都应该摆咗好多年嘅，做咗好多年，咁即系话有呢个商机咯，系有人会帮衬。 明白。嗱，头先阿瑞话扫街之余咧，我觉得学习能力都好紧要，一定要有学习能力，你要吸收啲新嘢，咁就为之。 咁你会点吸收啊？ 用吸管 嗱，好简单。你上次讲嗰个 apps 啊，政府嗰个咧， 系我叫你装嘛， 我装咗啦，真系我觉得 好方便啦， 好正， 即系方便。 知多一样嘢， 系啊， 要应用。要應用，咁我覺得啊，真係幾好喎！又好似我買翻嗰個背部伸展器， 因為你上次瞓爛咗個， 係啦，我就去咗間鋪頭，哇！佢裏邊全部都係買得 全部都伸展器，伸展唔同嘅地方同埋器官， 真係咁要睇下咯喎！ 我想揾 翻去睇下，伸展唔同嘅地方去睇下喎， 有啲揾唔到。 先生，你想伸展邊處啊？ 你要睇下我有邊度要伸， 係你只腳要伸。 系啊， 两脚伸直。 原来嗰啲铺头啲嘢都好 得意，好多嘢噶， 好多嘢古灵精怪。 每一样嘢其实你如果真系要再去掘深啲嘅话，系每一样嘢都有学问。 冇错，系哇，好精彩。 系啊，好似我最近咁样啦，我自己本人。 人咧就好中意飲一啲嘅就係自己手沖嘅咖啡。咁、 嗯、 跟住咧我就入咗去有一間嘅就係咖啡鋪，咁、嗯、跟住佢就自己會有一啲嘅就係自己炒豆嘅啦。咁、 嗯、 跟住咧就有啲咩紅管嘅咖啡啊，又有啲嘅就係你知邊啲啦？ 我知紅 管咁樣紅管嘅啲咖啡啦， 玻璃嗰、那個 係啦。咁、嗯、跟住咧就同佢哋喺度講緊嘅就係講緊咖啡豆咋。而家個趨勢係啲咩嘢咧？我就話而家啲咖啡豆好似好容易沖啊。佢就誒點解啊？咁我就話因為好多時候你買嗰啲咖啡豆，佢一定會話俾你聽嘅就係你會沖出啲乜嘢唔同嘅味道，嗯、包括好可能就係有西柚味啊，個後續嘅話咧，你就會可能係有啲唔知乜嘢唔同嘅味道。咁、 嗯、 我就話而家真係好似買你嗰啲嘢嘅話咧，係會比較容易啲沖咗出嚟。佢就話係啊，係因為市場嘅需要， 嗯、 所以我哋喺要賣俾你嗰個商品嘅時候，已經將嗰個味道 加 咗落去啦， 即係簡化咗 過程，需要你嘅技巧沖出嚟。然之後嘅就係其實基本上每一個人買翻去嘅話，佢都可以得到呢一個嘅 satisfaction。嗰、那個滿意度，所以咧就會發覺容易啲。例如我舉個例，而家我就可能話，嗯，點解我呢個咖啡豆我一沖嘅話，到最後尾嘅時候會有呢個芒果味？佢就冇啊，你哋要芒果味啊嘛， 嗯、 我咪同啲咖啡豆一齊嘔嘅時候，咪擺啲芒果喺度。 哦， 係啊，就 instead of 嘅就係、是、如果以前好可能我哋就係需要有咁嘅技巧，你先至會沖到呢個味道。而、 哦、 家、 okay, 就係人 都 user friendly 咗 啦。你睇下，你唔去，你唔知 係啊，真係 啱。你知道佢就話咁點解我而家叻咗嘅？你唔係你叻咗，係、嗯、只不過佢哋市場個商品做埋呢一格。 Okay, 所以你好似覺得你自己比較容易咗，所以好正啊，係、 yes, 嘛？ 非常正， 得閒就去行街，得閒就去行街， 學多啲嘢， 係咁， 冇、啊、錯。好，十點廿九分啊，三十一度氣温，相對濕度69%嘅，先聽十點半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提出修订电影检查条例草案，规定检查员需要考虑电影内容会否不利国家安全。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议员马逢国表示，今次只是将电检指引更准确地以立法形式确立，有人会将修例看成是多了管制，但他觉得是多了责任，只要守法就不会违反国家安全。马逢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日后是否不能制作警员贪污等题材的电影，他說自己並非審查員，不知道標準是怎樣，若果有爭議，製作人可以尋求司法覆核。他又說會在立法會審議時反映大家的關注，期望法例通過前釐清。立法會公務小組通過立法會綜合大樓擴建計劃，預算超過11億，為應付新一屆立法會新增20名議員對辦公地方的需求，將交財委會審議。建築署署長何永賢形容擴建工程難度很高，涉及共加建10多層，需要重新建造玻璃幕牆等，因此擴建工程費用較高。他說工程期間立法會仍然會運作，只能在晚上或者休會時展開工程。行政署長鄭中偉說，今次擴建會是一次到位並起到盡，而因應工程已經在附近大廈租用地方作為議員臨時辦公的地方，希望新一屆立法會前做好有關工作。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團隊在報章撰文表示，新冠病毒不會好像2003年沙士冠狀病毒咁會完全消失，反而會好像其他人類冠狀病毒咁達到群體免疫力平衡之後，長期同人類和諧共存。團隊強調，疫苗是現階段最實在、最能夠終結呢場世紀疫症的武器，呼籲市民盡早接種疫苗。團隊認為，圍堵清零和與病毒共存兩者並不矛盾，日後全民完成接種，能夠深入討論共存方針。團隊認為，因應疫苗針對 Delta 變異病毒的效力有限，建議採取措施減低風險，包括已完成接種疫苗和血清抗體呈陽性的入境者可以隔日檢測病毒，作為放寬隔離期限。 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15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疫情以来第二高纪录，亦是时隔五日后再次超过2000宗病例，令当地总确诊个案突破240,000宗。当地单日新增9宗死亡病例。韩联社报道，忧虑 Delta 变种病毒株在全国扩散，中小学即将开学等，预计确诊病例会进一步增加。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87点，跌139点，成交金额6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77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元，跌2元；美团224.8升3元；阿里巴巴165.1跌4；京东集团290.8升10.8；安踏体育157.4跌13.8；盈富基金26.18跌6仙；快手79.9跌4.5；金山软件29.9跌9.5；恒生中国企业92.7跌2仙；京东健康78.75升5.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09.84，瑞士法郎0.914，加元1.262，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701点，跌30点。港金现价报16,6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66美元，卖出1,79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大会堂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着虎山道这一段亦都车多，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着虎山道这一段亦都车多。将军澳道落回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在新界方面，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跟着麦边那段挤塞，去西贡方向车龙比较长，排到去西沙路跟着澳头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香港仔海旁道香港仔中心去华富村、告士打道波斯富街去中环、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咁补充翻一个爆水管嘅地方啦，就系、是、红棉路落山方向，跟住美国银行中心嘅快线需要封闭，一带系车多噶。就系、是、红棉路落山方向，跟住美国银行中心嘅快线，因为爆水管系封闭，一带车多。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就越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music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生日快乐！ 二台生日快乐！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日快乐！ 我是 Lexi 和 Claudio 的 DXK2 誕生日，我们的多个仔啦！ Happy birthday to Radio 2！ 神 光第一线， 梁明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祝二台生日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香港陈奥之友卢嘉怡，我希望点 We Are The Run 为香港队加油，因为这一首歌是香港队的运动员创作出来，是我们本土制作，希望他为香港队打气。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我心目中快活人嘅定义啊，我就觉得最重要咧，就系身边嘅朋友可以 share 到嘅，感觉到嘅，独乐不如众乐啊嘛。就好似嗰晚当呢个香港剑击运动员张家朗勇夺呢个奥运金牌嗰刻，全香港嘅市民咧都变成呢个开心快活人，因为佢哋可以分享到张家朗同埋佢家人嗰份喜悦啊嘛。嗱，就好似你个节目咁样，如果就得你三个人好笑，咁我就觉得好失败噶啦。不过而家听落又唔错，继续加油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多谢张文新先生吓，俾我哋嘅建议，我哋继续咧开开心心。 我都会听住， 听住埋都开心心吓。阿小强啊，咁啊嗱，咁啊每逢礼拜四咧有呢个肥强周期啦，咁啊今日咧有篇文章咧揾咗咧，其实你都系参考下喎。佢嗱有一句说话叫咩中年发福，中年发福啦。咁啊篇文章就话其实中年唔系一定会发福嘅，只系因为有啲不太好的生活习惯先至会发福，即系唔同年纪无关嘅。系啦，唔知你有冇睇到啦？ 四个嘅习惯，其实咧如果你真系要瘦同埋身体健康嘅，最紧要嘅就系要有睡眠充足啦。 睡眠， 你嘅膳食啦，即系你嘅飲食啦，仲有就系你要做运动啦，以及就系你唔好吸收咁多糖分。 嗯， 糖分 四样嘢，你有冇做到啊？ 定系你做晒啊？ 其实喺度讲紧中年发福咧，基本上咧就系一件假嘅事嚟嘅。咁佢哋有做咗一个好长嘅调查，就发觉咧根本就冇啲咁嘅事。以及嘅就系讲紧嘅话，就系中年其实讲紧嘅就系我点解会发福咧？喺度讲紧嘅就系我哋嘅新陈代谢率有关。但系咧去到我哋嘅中年嘅年纪嘅话，唔代表我哋嘅新陈代谢率咧系跌得好快。反而嘅就喺嗰段时间嘅话，其实维持得都唔系太差。所以你唔好再用呢一样嘢嚟去做个藉口。 因为有啲人 咧。好努力啊！ 中年就一定发 系啦， 即系有啲人可能觉得中年就一定发福啦，所以就唔需要做任何嘢，因为呢个系必然嘅，就唔系必然嘅，即系有啲嘢都可以帮助嘅。其实头先咧，我睇咗另外一篇文章咧，佢同佢有一样嘢都啱嘅，佢话尽量咧唔好坐太多 啊。呢、這个同意， 讲咗好耐噶啦。 系啊，佢话如果你能够企嘅就企下啦，企其实嚟讲咧都系一种可以帮助你咧， 都系运动嚟， 系啊，都系运动嚟嘅。 讲紧嘅就系有几年前噶啦，几年前嘅其实都开始讲紧话就系呢一种咁样叫做友善 office，、友善 office 就系乜嘢咧？我哋嘅台其实全部都系设计俾我哋就坐喺度睇电脑啊，做节目啊，又或者就系做嘢嘅、有好多啲，譬如可能系外国嘅大公司咧，就嗰啲咩 Google 啊，嗰啲乜嘢咧，系台全部都系企喺度嘅，甚至乎有啲嘅系点样咧？下边系一个跑步机，你喺度行紧。 跟住咧，你嘅上面嘅上身嘅话咧，其实就喺度睇紧电脑。咁、其实我觉得咁样系唔错嘅喎。 几好、 啊。系啊，你唔需要专登要去 pick 一啲时间去做运动，但系其实喺你做紧嘢嘅时候嘅话，你已经同一时间做紧运动啦。 啊，好嘢！ 系咪好好啊？ 非常好。 以及咧就 系 我见过，因为我参观过呢一啲所谓叫做嘅就系 office 友善嘅唔同嘅设施。 嗯、 除咗你话真系要将所有个台升高晒嘅时候、嗯，可能对于有好多个公司佢未必能够做得到， 嗯、 因为佢将所有嘅嘢换晒啊嘛。咁、 嗯、 所以咧，佢哋就话好简单。从你坐嘅呢一张椅已经可以帮你做到啦、嗯。最好张椅唔好又平。大家有冇用过嘅就系有一种叫做系瑜伽波， 嗯、 可以吹到好大只嘅咧。 知道 就坐嗰个啦。 坐个 波，因为嗰个波咧，其实基本上你一坐嘅时候嘅话咧，你就第一你唔会挨，所以 冇得挨， 冇得挨，啱唔啱？ 但坐唔坐得稳咧？嗬。 就是要你坐得唔稳，咁、 嗯、 所以你先至会能够利用到嘅就系你平时会唔用到嘅肌肉去平衡自己。你试想想你自己坐住一个波嘅时候嘅话咧，其实基本上你系完全系啱晒 fit 晒你自己。 因为 要挺胸啦， 如果唔系你会跌啊嘛，因为 系啦，你要挺胸啦，你要收腹啦，同埋嘅就系嗰只波系碌嚟碌去嘅话，你嗰两只脚你要平衡啦，系、咪？所以其实咧，佢话你最简单嘅就系坐瑜伽波咯。我知道嘅咧就系喺我哋另外嘅一个电台咧，喺佢对面街嗰个电台、有某位嘅节目主持人咧，佢做节目系坐瑜伽波嘅。 O K， 佢系 keep 得非常之好嘅身体， 好唔好？ 系啊， 我买个瑜伽波先， 就系咁简单啫嘛。由瑜伽波有几种唔同嘅 size 嘅，要因应住你自己唔同嘅高度，你就要买一个嗱，你可能要买一个比较大啲嘅咯，因为你嘅只脚长啲 啊 嘛。咁我咧就会买一个最细嘅 size 嘅。我喺屋企咧，我有时会系咁嘅，我会坐喺个瑜伽波度睇电视。 会唔会用好大嘅下盘嘅力夹住佢噶？ 唔需要，其实有个波波啫嘛，佢系胶嘅，你吹到咁大只，我谂咁大只到啦， 多试下喎， 可以试下，坐坐落去会 好多。 矮少少系咪？ 矮少少，但系问题佢始终都唔会好似你坐紧呢啲嘅办公室嘅椅咁样咁稳阵嘅时候咧，就最好啦。因为你要平衡，你不断咁平衡嘅话，你都知道啦。你玩过有一种健身嘅器材都系咁样噶，喺个半圆嘅咧，你系企上个上面嘅时候就要你唔平衡，就要你去用一啲你平时唔会 用 嘅 肌 肉嚟去平衡啊嘛。咁其实呢一个你就可以做。 其实咧呢个有少少去 gym 咧玩健身啊。如果大家有玩健身嘅话咧，有啲嘅举哑铃又好，有啲方式就系要活动到你一啲唔平时冇机会用嘅背部肌肉又好，或者系呢一个手臂下边嘅肌肉，因为平时你真系唔会用得到嘅。咁但系你如果你要玩到，好似嗰啲即系比较健硕啲啦，或者平均啲啦吓，咁、你就要用嗰啲嘅工具啦。 同埋所谓仲有就系你深层肌肉咯，深层肌肉你唔系成日用到噶嘛，系咪？ 喺边度嚟噶？ 啲鬼鼠深层肌肉唔系话净系得一度，你有好多嘅地方，其实你都有深层嘅肌肉，但系你系要做一啲好特定嘅动作嘅时候，你就或者啲 posture 你先至会喐到佢嘅。但平时你系唔会点样搞嘅。 唔好意思， 咁你就可以试下咁样。我明，所以我都尽量解释俾你听，但系我都唔系知好多，因为其实我都只不过系去到。仲有啊，有啲仲夸张啊，有冇见到空中瑜伽？ 有， 哦有。 有某啲人 嘅咧，冇錯，佢哋 就會喺個 office 嗰度嘅咧，就上邊咧有一條柱，跟住所有嗰啲 office 嗰啲凳冇嘅，瑜伽波冇嘅，吊一條繩落嚟，你就係坐嗰條繩啦。你谂下，有少少似神雕侠侣嘅小龙女， 我想试下去呢一度吊条绳 咯。咁我觉得佢就哇都几肉酸噶，即系你有好多条绳吊落嚟。但系佢哋话喺外国有啲公司嘅系好受欢迎噶呢一种设备。系、啊 啊、我成日觉得玩空中瑜伽你好叻噶，嗬， 系 即系嗰啲平衡啊，嗰啲 系啊，就算钢管舞我。都覺得佢哋好犀利。 鋼管舞又係啦，你又估唔到嘅。其實實際上佢真係好多嘅力量，係、 啊、 力量嘅表現嚟嘅， 絕對唔係咁易。 哦、啊，點解你覺得鋼管舞係一種色情嘅嘢呢？ 以前、 啊、你首次接觸鋼管舞嘅時候係色情嘅嘢，係 啊， 唔 係 㗎， 絕對唔係。 你有冇見過人哋跳鋼管舞啊？ 有，好靚啊， 好犀利啊，大佬！ 哇，嗰啲動作我真係做唔到、啊。 我就唔覺得佢優雅，我真係覺得 優雅 點可以啊？就係、是、兩 隻手住嗰條鐵。跟住 少啲力都唔得， 有啲嘅就系两只手系啊，跟住 掹住， 系啊，只脚可以向出边度撑噶。 我成日都幻想我得噶。 我有见到嗰阵时候，我识过有一啲瑜伽嘅老师，佢哋有啲嘅瑜伽动作做唔到咧，竟然嘅就系学钢管舞，系啊，佢话会令到你讲之后就做到啦，因为其实系只手啊、脚啊嗰啲力嘅话系全部可以应用翻喺瑜伽噶。 哇！呢度咪要搞好多嘢，我又要买一个波。 跟住再吊條繩落嚟， 先整條繩先啦， 先整條 繩，但就唔係揾嚟坐。 你將佢點啊？ 點 啊？ 用㗎啦，條繩。 我知我知， 綁住自己唔好食咁多嘢。 我收到啦， 我冇咁黑心，我直接你綁住隻手啫，唔好食咁多嘢啊。喂，好啦，聽下風騷快活人啊，最緊要身體健康，各位有健康先係風騷，先係快活。翻嚟有網上 情。好啊。But lately you don't talk to me, and darling, I can't see me in your eyes. I hold you near, but you're so far away, and it's losing you. I can't believe to watch you leave and let this feeling die.You alone are the living thing that keeps me alive. And tomorrow, tomorrow, if I'm here without your love, you know I can't survive. Only my love can raise you high above it all. Throw it all away, our love. 网上情，活得漂亮就是最大的报复。当你跌入感情低谷的时候，要想一想，其实你应该多谢那个伤害你的人，因为你终于都挨过那段天昏地暗，以为不可以失去他，以为不可以一个人过活的日子。你曾经以为那个你心爱的人就是你的全部，就是你的全世界。但是当你克服过去之后，你才发现那个你爱过的不放得开的人，其实只是不折不扣的垃圾。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不舍得那个人其实是垃圾？为什么还是这么留恋？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不懂答。只能够说，当我们太执着为什么会没了他的时候，就会很容易陷入不容许失去他的境地。这种的固执只会越踩越深。到后来你甚至会不记得了为什么喜欢这个人。你只是执着不可以没了他。你不应该再找他了。但你仍然记住他，以为放在心里面 咁就唔会成为过去。你太在意，唔可以冇咗呢个人，就算佢去意已决，甚至佢已经同其他人风流快活啦，你仍然唔甘心，因为你连你自己坐喺边度都唔知道。讲穿咗，佢明明就系唔值得你留恋，点解仍然唔放手呢？如果你无止境咁去爱一个放弃你嘅人，抱歉，呢个唔系爱情，系你自以为是嘅长情啫。你必须思考嘅就系，既然伤害已经发生，你受嘅伤咁重，点样先可以从呢一段关系里边揾出智慧呢？喺呢个世界上，好多人系由情伤之中活过嚟，然后慢慢变得成熟。最后你明白一样嘢啦。世界上唔系每一件事你努力就一定可以留得住。要多谢嗰个伤害你嘅人，你要成就一个更好嘅自己，要令自己活得更开心。当嗰个抛弃你嘅人感到后悔，当你活得越嚟越好，呢个就系对佢最大嘅报复。 离开了我，令我低估自己，自信心往下沉。是那一年，自我沉溺放纵，为你摧毁肉身，为你糟蹋灵魂，跌到了最暗处，人忽已明了。回掉我一生，未见得使你关心。明日我必须振作，这段情当中从未发生。然后每一天活得好你一点，我让你今天碰见那日离弃。 好，我是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听个风骚快活人啊！我睇呢个新闻咧，佢话咧警察呢两日啊，有一个嘅行动叫做同行者咁样样，系做啲咩嘅咧？就系专检控嗰啲咧过马路唔跟红绿灯嗰啲人啊！你唔知咧，作为一个过路人咧，有时会唔会总系有一种心急，就算未转灯，你会唔会噶？即系 会， 你唔会噶嗬？ 唔会， 嗯，好乖噶你啊！ 乖， 我系好守规矩，听乜嘢咯？但系我就觉得，如果呢一啲你会有生命危险嘅咧，我系会好乖嘅。系啊，即系我唔会。 我觉得而家咧，香港人都喺呢方面都已经系多咗守嗰个交通灯嘅。再以前咧，更多嗰啲即系，总之冇车就过吓。而家其实已经系大部分人都比较乖，同埋等，即系耐心啲等。其实讲真都系嗰分零两分钟啫。 冇错，作为行人系咁样啦。揸车嘅话咧，我都好多谢我嗰阵时候教车嘅师傅。 嗯， 第一堂第一句，佢同我讲。你记住上一架车，你而家系揸紧一个武器。 嗯，哇，正喎、 啊，系噶， 好劲啊， 系噶，系噶。 跟住佢就话你会撞死人噶，所以咧、嗯，你一揸住呢架车嘅时候嘅话咧，你就一定要好俾心机，同埋嘅就系要好精神。如果唔系嘅话，你千祈唔好。我永远都记得呢一句。 哇，呢、 這 个师傅好正、 啊，呢、這个师傅真系好正啊、嗯！ 希望每一位揸车都有呢个想法啦、 嗯， 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少少嘅错误引嚟好多人嘅 梗系啦， 一分神都唔得啦。 过马路都系、啊，都系要小心嘅、 啊， 马路如虎。 好，十一点钟新闻报告马上送上。 地方作为议员临时办公的地方，希望新一届立法会前做好有关安排。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单日新增9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州政府话，现时全州有近三分一民众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呼吁民众尽快打针。维多利亚州新增45人染病，昆士兰州宣布暂时禁止新州、维州和首都领地的旅客入境。另外，新西兰单日新增62宗本土确诊个案，50宗来自奥克兰，12宗在惠灵顿。新西兰在新一波疫情中共录得210宗病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逐渐影响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13点，跌114点，成交金额7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6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87点，跌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6跌个四，美团系227.4升5.6，阿里巴巴164.9跌个六，京东集团292.8升12.8。安踏体育160.5跌10.7，盈富基金26.18跌6仙，快手79.35跌1蚊，恒生中国企业92.74升2仙，金山软件30.3跌9.15，李宁95.3跌4.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4，英镑10.678，瑞士法郎8.511，

系啦，咁嘅咧，我哋客家婆来咧，哇，要留睇时间 set 啲咧，好好 set 啦，同事哦， 好好食嘅东西， 知唔知我讲咩啊？ 我知， 好好食嘅嘢咯， 又同大家食一啲好好食嘅嘢。 我知啊， 系啦。 其实呢一排咧，我都会教大家咧，就会系点样叫点心啊， 点样茶餐厅， 茶餐厅啊，饮啲咩嘢啊，咁样 系嘛？我都记得添。 系乜嘢啊？ 冯挑便。 你讲得冇我哋出边 嗰 个 姐姐阿 姨 姐姐 美仪啊， 阿美仪 姐姐 讲 得好 正，佢就话艺地道王叶倩叶讲埋讲冯挑便， 冯挑便系啦系啦， 挑便 阿姨姐姐，今日又要学吓，我哋 又要学啦， 冇错。 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就系 佢使唔使匿埋厕所？ 唔使嘅，佢话会翻去听我哋嘅 archive 噶，好叻个人哋，听重温啊，节目重温啊， 重温。 系啦，银行检嘢咧，客家婆咧，旧梯时间咧都喊嘅叫总食甜片糖碎片。 糖水片， 冇错，中式甜品糖水片嘅。 糖水片， 好啦，想问一问， 我好多中意食啊。 赵强强最中意系食物界糖水， 嗰个腐竹鸡蛋糖水，好中意食。仲要个腐竹咧，我唔中意碎晒。 吓， 我中意一片。 人哋系会中意煲到碎晒， 融晒好食。 哦， 不过个人口感唔同，咁可能佢真系中意食有啲咬口啦。 哦，咁个鸡蛋你又会中意点整啊？ 鸡 蛋有啲系会。发咗佢之后，跟住倒埋落去个腐竹鸡蛋糖水度噶嘛，即系一个好似成个咁 完整鸡蛋， 完整鸡蛋， 多数都系完整噶嘛， 唔系，有啲嘅煲法咧，系有啲嘅煲法咧就系整蛋花，仲有嘅就系其实腐竹鸡蛋糖水话仲要再加啲嘅 白果 啊， 白果， 我觉得白果 哇好食啊， 你唔好以为系冇味啊，吓 有味噶，咬 到口好 香地啊， 冇错。 客家旁佢咪请教你，我乡下咧有一只叫时粉啊，唔知道你客家人有冇咧？时粉糖水， 形容你系乜嘢噶？时粉系点嘅样噶？ 边个时边个粉啊？ 佢应该系草花头做个时间嘅时，亦都系好好农村地道。 系点嘅样的？ 粉嚟噶？ 系咪好似我哋食嗰啲河粉咁？ 唔系粉， 糖水嚟噶。 透明噶， 透明嘅，即系浆结达达咁样，即系类似个 薯粉系嘛？ 我唔知啊， 薯粉啊，唔系薯粉系嘛？ 哦，薯粉就有， 系咯， 薯粉其实可以搵水开噶嘛， 系啊 系 啊， 都系好似透透地明，但系又灰灰地色噶，系嘛？我怀疑应该系薯粉啊。 我问下我妈先， 系啊， 我话佢先， 好似灰咁样，滴滴地甜甜地嘅，但系又唔 系 好甜嘅， 系 啦，系啊，细个嘅时候嘅话，我细个嘅时候会食噶， 好舒服个口感， 当你系啊。OK， 好啦，咁当然啦，要问一问阿肖壮壮，你要中意食乜嘅甜品？ 我中意食臭草， 臭草煲 六挑沙。 哇，你中意食呢啲嘢嘅？真系臭鸭出臭草。 臭草好食噶，加咗落绿豆沙度， 怪得成日坐喺度一阵味啦。 但你有海带噶噃，你唔中 意 食海带？ 臭草，你唔中意食臭草嘅咩？ 我麻麻地，系啊， 红豆沙又好过绿。豆沙， 绿豆沙就 排到最尾， 两样各有好处， 系唔同嘅， 系啦， 红豆沙听讲好似系补啲嘅，但系如果你话系绿豆沙嗰，其实就系清热。 其实咧，第时我又想问下 女仔唔好食咁多绿豆沙。 臭草咧，除咗煲绿豆沙咧，仲有咩好处？但系我真系咧觉得咧，佢嘅双即系两样加埋咧，有一种化学作用好正嘅，即系臭草加，但系佢摆喺其他餸我就唔知啦。 唔系嗰啲好腥咯，吓好腥啊，嗰阵味青腥味啊，系嘛咁啊各。人嘅口感唔同啦， 系都唔中意食绿豆沙。 中式甜品咧，佢琴日咧就阿客家婆喺度做紧呢一个资料搜集嘅时候，原来有好多种噶，有100种咁多， 100种， 真系有冇咁多咧？ 有冇咁多啊？ 我哋数下， 佢会将有好多嘢都会摆埋落去，即系例如好可能我哋食嗰啲 汤圆算唔算 咧？汤圆当然算啦，仲有嘅就啲乜糕、蜜糕啊，佢都会摆埋落去，原来都系属于中式甜品。 红豆糕、马蹄糕、 桂花糕就 桂花糕好食， 桂花糕超级好味，系啊。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就都系拣10种啦，经常大家都会接触到同埋会食到嘅，咁样你就好叻啦嘛，你到就系帮衬一间 啦。强先生，你唔系老师啊？使唔使由嗰啲加减法得唔得啊？今日 你唔好理我， 唔使加减法啦，唔好啦，由佢啦。 你唔好理 都得，总之今日我哋系放任嘅， 好 系咪？ 好 啦，好啦，嚟咯噃。首先第一个嘅就系头先咧，你哋冇讲到，但系其实我都会好中意食嘅就系番薯糖水。 哦， 番薯好正， 番薯糖水好简单。 嗰个水我中意好辣嘅， 系哦，即系你中意加好多姜落去，尤其是系冬天啊， 嗬，哇， 好暖， 之后又饱，系咪？好啦，我哋嚟讲一次番薯糖水， 番薯 糖水系啦，你。 讲糖水嘅话，其实都可以揾你闹人嘅。 番薯啊， 你煎嘢太番薯。 你煎 大 番 薯， 即系 话大番薯，即系咩意思啊？论论尽尽啊，系咪？好似我哋睇老夫子咁样咪就有大番薯咯，系咪？ 肥仔啊， 系啦。好啦，第二个嗱，你头先有讲到啦，中意乜嘢啊？腐竹鸡蛋糖水，腐竹鸡蛋糖水，腐竹鸡蛋。 鸡 蛋大家学过噶啦， 学过 鸡 蛋 碎系啦，或者系腐竹鸡蛋简单啲吓。 腐竹鸡蛋 好啦，跟住呢一个咧就系客家婆最中意食嘅，但系其实咧系唔知乜突然之间咧会出咗嚟嘅，就系杨枝甘露，中唔 中意啊？ 吓， 好贵啊！ 但系好好味啊， 好好味。我中意 嗰啲丝丝嗰啲 油 油啊， 系啦油子， 佢撞得好好味。 系啊，同埋芒果，系咪嗰几样嘢？点解会识得将佢哋摆埋一齐嘅咧？ 发明嗰个真系叻， 好劲啊！好啦，咁啊，至于点啊，客家系点讲咧？就系杨枝甘露，杨枝甘露。甘露呢个比较难啲啊吓，系啦，咁譬如可能你系嘅食甘仔嘅话就系甘仔，就系杨枝甘露， 甘露 系啦，枝甘露好啦，第四个啦就系呢个点解冬天会食得比较多少少，因为始终你嘅感觉上嘅就系啲姜啊暖胃啲啊，唔系。姜汁撞奶，姜撞奶晏，即系你系夏天嘅时候食，你觉得好似唔 系 好啱，唔 系 好啱味嘅， 热好食， 系嘛？但系女仔其实就觉得系非常之好味， 好补身啊， 好饱， 我都中意啊， 系咪啊？ 撞奶， 冇错。咁啊，客家系点讲咧？就系姜接苍奶， 接啊， 姜接 接 接，即系嘅接人咯，姜接姜接苍奶， 讲接。姜 接苍奶，系咪今日好难啊？ 少少 难，我讲咗咁耐都系讲我四个， 因为难系写唔到个拼音 啊， 写唔到啊。 姜接苍奶，佢好认真， 我笑我啫嘛， 我梗系认真啦，都认真噶 啦。我唔敢笑， 我跟住又 闹 人， 系啊， 又 我 做 咩笑啊？ 做咩笑啊？ 你咁记仇啊？咁记仇噶？ 唔记仇攞咪庄严咯。 坚少啊！ 坚少啊！好啦，第五个就头先你有讲过嘅米汤圆， 米 汤圆，汤 圆，汤 圆即系糖盐， 糖 盐，系啦，有少少似一啲。 第二个字 点 啊？ 盐，系啦，盐，糖盐，系啦，有少少似一啲嘅就系普通话嘅发音嘅。好，第六个我好中意食，但系有啲人就话酸酸地麻麻地嘅，其实佢甜甜地酸酸地，有时喺啲粥档嗰度你都可以见到嘅白糖糕，中唔中意食啊？ 中意 啊！我好喜欢哦 ，OKK 啦， 我逼你哋要学噶啦吓，白糖糕系啦，白糖糕系白糖糕， 白糖糕 系啦。好，第七个呢个应该细路仔都好中意食嘅，有分红色啦。白色啦，同埋有红豆嘅系撻仔糕， 撻 系啦，撻仔糕、钵仔糕，钵仔糕真系好食噶， 撻定撻啊？ 撻啊，系啦， 你咁认真做乜嘢啊？梁章章， 老师佢闹我，我认真佢闹我， 笑又唔得，认真又唔得，点做人啊？ 一 点钟 你都唔记得啦，刘壮壮。 你都，我真系，我要掟条底裤挂咗喺个麦度噶， 太离谱啦！ 好有趣，正啊！喂，你 嗰个唔系 底裤， 嗰个系纸巾嚟噶， 系啊， 我帮你抹翻个麦。 佢而家影你个罪证， 系啊。 好，第八个咯，呢一个咧，我觉得真系几好嘅。咁啊，即系好似有一啲嘅食疗作用嘅清补凉， 清补凉 就系 糖水嚟噶， 糖水嚟噶，系啊，又可以煲 汤 噶， 浅爆凉。 啊，对唔住，浅布凉，系啦，布啊，浅布凉， 浅布凉， 浅布凉，系啦，请浅布凉得唔得？ 得， 真系九个，你哋两个其实都唔得。 啊，客家婆， 有佢系咪？ 客家婆，其实我有一个疯狂嘅谂法。 点 咧？嗱，我哋阵间学完一片咧，将我哋所有嘅 notes 抌晒。 咁一定唔得啦， 系啊，冇啦， OK OK OK， 我尊重你。 第九个花生糊，中唔中意食啊？ 中意， 唔中意食。我今日拣啲全部你都唔中意食。花生糊， 花 生糊，系啦，有好多嘅就系呢啲咩咩乜糊乜糊，系咪就乜糊乜花生糊？ 我见到真系自己好惊。 应该抌鬼佢啦！ 有冇行人路啊？ 杏仁露冇啊！ 哎呀喂，正啊杏仁！ 我哋上个礼拜我记得我系教过杏仁茶，所以我就唔想再重复。 明白。 即系例如红豆沙，我都唔会再讲啦。 第十个， 最后尾呢个大家人都会好中意食嘅就系豆腐花。 喂，呢个非常中意， 系咪？挑夫化， 挑 夫化， 呢个易啊，呢个 呢个容易啲， 呢个容易啲。 我中意咧，一路食一路加黄糖，一路食一路加黄糖。 你可以将佢分开嘅话咧，就系豆腐就系挑夫， 挑夫 系啦。咁如果你系花咧就。我送我中意花，我就系艾口中医化，系咪？咁你可以学咗好多嘢噶啦， 挑 夫化。好啦，各位同学，我哋重复一次啊吓。好，番薯糖水系 番薯糖水。 好啦，腐竹鸡蛋糖水系 腐竹鸡蛋 糖水。 糖水 系啦，杨枝甘露系 杨枝甘露。 姜汁撞奶系 姜汁葱奶， 汤圆系 糖盐， 白糖糕系 黑 糖糕，钵仔糕系 黑仔糕， 清宝凉系 浅姑娘， 花生糊系 花生糊， 最后尾豆腐花系 挑 挑 虎花，啱唔啱啊，老师？ 好好啊！ 挑夫化， 你做咩指住我挑夫化？你做咩指住我讲豆腐化？ 我唔知 啊！下次我除鞋钉。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灯剑引奋斗，总要暂休，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加油已加油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长前情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缘由下过着手，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心态随心意，要心留忧亦留忧。总需停一次，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季节性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心手走出了竞技场，怕亦会伤，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 时间啦，夏家婆 系 冇错， 好见证， 听住， 小强听住啦吓， 嚟住啦吓，咁啊记住嗌自己嘅名啦噃吓，系啦， 小张 系 练 第一题， 小张。 嘈啦！你两只嘢， 喂喂，练习啊！佢喺嗰度练，骚扰住晒。 你唔使放， 又一又叫佢又先叫。 总之乜嘢我都会嗌你。 佢话我系招呼花啊，头先。 我知啊，你咪招呼花翻佢咯。 你系西兰花啊，你我系豆腐花。 冇教西兰花。 好嚟啦，第一题，俗语话俾人占便宜系俾人 练 练 招呼花。 第一题是你攞分啦，第二题哪一种甜品我哋过年时食取其意思是团圆 咧？小张张， 小张张， 喂， 糖烟， 我 糖烟， 系啦， 我呢个咁明显，我今晚听阿杰， 我中意咁样啊， 我今晚听阿杰，唔系投诉你， 一分咬住好似打乒乓波咁样，我系欢喎。有咩甜品咧？系用个碗仔装住分练， 小张张宝达。 拍仔饺 啱嘅，拍仔饺系拍仔饺吓。好啦，跟住第四题啦，乜嘢糖水嘅材料头先有讲过啦，既可以煲汤又可以练。 钱不凉， 我冇办法能够俾分你。 钱不凉， 三个字有两个字都系错。 钱不凉， 钱不凉，你话我应唔应该俾分佢？唔应该。 O K， 我觉得绝对唔 呢题作废，系钱不凉吓。 钱不凉。 第五题，闹人哋论尽，我哋会叫佢做 练 咩啊？ 咩啊？ 咩啊？ 人哋会嗌你做咩啊？ 反腐唐诗。 我人哋会闹佢乜嘅粉，系啱嘅。 我好认真啊！ 第六题，以前我哋秋季旅行咧，其实好多时候 BBQ 咧，我 知小张张， 小张张， 我要慢慢答。 系 番薯汤水， 番薯汤水呢个比较少啲煲，佢好中意另外一个 咁你补答啦， 你打龙通啦，你继续。 我冇啊，而家俾 你 补答 啦。我唔系俾番薯糖水嘅，即系我嗰个标准答案系。 哦，即系我知。 系你好中意食嘅，你话唔中意煲到佢烂晒嘅 鸡蛋糖水啊？ 腐竹芥蛋糖水。 边埋呢答，你都答到咁乱乱串串。 好啦，哇！你而家暂时系四分啊吓。好啦， 唔系咩啊？四比一啊。 跟住我哋系第七题啊，听住系音乐题呢首。少少咸，多多脆，是一包包你要食佢。 小你答啊！ 佢系卖乜嘢噶？ 小张张， 花生腐， 算啦，花生腐， 花生腐， 系啦，系冇花生嘅吓。好啦，两分 友谊啊！我为咗维持我同小张张嘅友谊啊， 好啦， 我 跟住第八题，听埋边一款甜品咧，起源于香港利苑酒家，喺连。是他在1984年首创的四个字。 甘露。 当你啱原来不知甘露。好啦，跟住呢题是英文题。Ginger milk pudding。 小张张。 即是小张张。 姜汁装奶。 是啱嘅。最后咩一题。轮较高又称为乜嘢啊？ 又话唔拣。 最后咩嚟快啲。搞个快咩。练。 白汤饺。 糖饺唔可以俾分你，但系你都赢。今日咧，你系有五分嘅，好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个星期五起接种新冠疫苗即日丑扩展到12岁或以上人士。政府发言人说，每位领取即日丑的学生可以由最多两名人士陪同接种疫苗，陪同人士可以一同接种疫苗。年龄介乎12至17岁的人士必须携同家长同意书到疫苗接种中心，家长同意书的范本可以从疫苗接种计划专题网站下载。即日丑派发时间是早上7:45，先到先得。 今个月起24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每日共派发大约4600个即日筹，而位于伊利沙伯体育馆、鸭脷洲体育馆和香港国际机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即日筹安排到今个月31号。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新冠疫苗接种率达到70%不是目标，目标是要做到建议接种年龄层的全民接种。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20至59岁的工作人口已经有70%注射了一剂疫苗，但是12至19岁人士只有大约一半人接种，接种率较为偏低，是60岁以上人士只得40%左右。他认为当局放宽即日筹给12岁或以上人士的帮助不大，需要提供多些诱因，例如容许已接种疫苗的年轻人成为贵宾会员，购买演唱会、舞台剧或者水上乐园门票。不过何柏良说，即使九月底有70%接种率，都未可以大幅度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但可以逐步放宽，例如适量放宽餐饮处所的防疫限制和户外活动。他又估计市民至少仍然要戴多一年口罩。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率领的国家“14/5”规划宣讲团到公开大学和青年人交流。黄柳权致辞时说，国家未来将提出更多有力政策措施和资源，支持香港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他说未来会推动前海、南沙等地的创业基地建设，推出有吸引力的职位，为港澳青年提供更多实习机会，容许香港的中医在大湾区公立医疗机构就业，放宽法律界人士在内地的市场准入等。黄柳权说，截至去年底，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已经推出涉及765个港澳项目，吸引过1000名港澳青年。他又说，香港青年掌握两文三语，拥有国际视野，在大湾区发展有独特优势，希望他们可以抓住国家快速发展的广阔空间和良好机遇。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单方面宣布和摩洛哥即日起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外长拉马姆拉在记者会指责摩洛哥长期对阿尔及利亚采取敌对政策，包括以间谍软件攻击阿尔及利亚政府官员，支持分离主义组织，并在西撒哈拉等问题上未能履行双边承诺。摩洛哥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阿尔及利亚的决定表示遗憾，并表示将维持与阿尔及利亚民众的伙伴关系。两国因为西撒哈拉问题而关系紧张，两国陆路边界一直关闭。上个月，一名摩洛哥驻联合国官员呼吁向一个位于阿尔及利亚卡比利地区的少数民族给予自决权之后，阿尔及利亚召回驻摩洛哥大使。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52点，跌75点，成交金额9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6升6毫，美团227.8升6蚊，阿里巴巴163.7跌2.8，京东集团290.4升10.8，安踏体育161.6。 跌9.6，快手78.9跌1.45，盈富基金26.24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92.74升两仙，金山软件31.3跌8.15，李宁系94.95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5，日元109.83。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2，人民币6.479，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174，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716点，跌15点。港金现价报16,67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56美元，卖出1,795.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咁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挤塞，车龙去到税务大楼对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红棉路因为爆水管，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的快线仍然需要封闭，现在主要是林宝径一段比较挤塞。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在新界方面，沙田的乡事会路和大涌桥路交界一带都是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方向尖沙咀、观塘道进入里去旺角和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多啲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样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崔杰彤，你谂紧乜嘢啊？ 白元浩，我谂紧点样先系对长者友善啊？ 对佢哋有礼貌。排队俾佢哋排先，让座俾佢哋，见到佢哋有需要就主动帮手，够唔够啊？ 阿欧，咁对长者友善嘅社区环境又应该系点嘅咧？ 咁你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灵活城市资讯站，会话俾你知社会各界点样携手合作，建立一个提倡长者友善文化嘅灵活城市啦。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家偷了你的资料，搵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还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Hi， 我就是 Uncle Ray。 开心是什么？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了。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31度气温相对湿度72%，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热，亦都几阵嘅骤雨。星期三我哋会有呢个环节。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介绍今日我哋嘉宾啦。咁头先咧，我节目都预告过啦。咁小朋友咧就参加运动，细到咧由系一岁开始，到底点样运动咧？就要问问今日呢一个课程总监 Tiffany Tai。 欢迎 Tiffany， 欢迎。 早晨，大家好。 系，多谢吓。阿 Tiffany， 其实你自己应该都由好早之前已经开始有运动，系中意运动噶啦，系嘛？因为我见到你咧，哇，那个履历咧， 好多 好长啊， 啦啦队啦， 系 咪 啊？ 日本人嘅话，其实又系前香港体操代表队嘅运动员啦、不如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你自己？ 我都系想 系啊， 由你介绍下自己啊，同运动嘅缘分 系啊， 小时候啦，好耐以前嘅时候啦，小学嘅时候咁啊，曾经参加过一啲体操课程啦，咁、之后就俾教练推荐啦，咁再去挑选就入咗香港队训练咗好几年咁样。 系乜嘢体操啊？ 竞技体操 啊，竞技体操 一般大家认识嘅高低杠平衡木啊，跳马自由体操嗰种。 哇，其实辛唔辛苦啊？我成日听讲咧，即系听好多人都讲，运动员你一见人攞金牌就话威啫，人哋嗰之前嗰个努力啊、辛苦啊、汗水啊、泪水系咪真嚟噶？即系每日好多个钟头啊，重复又重复，跌落嚟又再，即系嗰啲日子系点噶？ 我记得以前咧就一个星期有四堂嘅，放咗学就去练习，咁啊大概四个钟到啦，或者四个半钟。 一堂四个钟？ 系啊。 哇！你唔中意我一定偷走啦，系嘛？即系我一谂就谂呢啲嘢，你一定系要好中意。 系啊， 四个钟、啊。 四个一日每日 四点钟放学，五六七八八点先走得。 嗰时都系翻半昼嘅，咁我就翻上昼班，下昼去练习啦。 哦，咁但系你自己嗰阵时系中意定系都有少少阿爸阿妈逼你噶？ 都有。中意又变唔中意，再变翻中意咁样咯。 点解呢个心路历程点解会咁样？ 始终训练咧都系比较叫艰苦嘅，系啦系啦。咁但系亦都有队友啊，有教练嘅支持，同埋有玩嘅时候咯。咁、其实游戏好紧要嘅呢部分。咁、亦都喺比赛边曾经攞过啲奖项啦。咁亦都对自己嘅付出有肯定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 motivation 可以继续向前。 咁啊系嘅，即系你有攞奖，跟住有人赞赏吓，咁、有认同嘅。但系都有时会你有失败感。可能做唔到个动作啊，做嘅都做唔到啊，有冇谂过放弃啊？ 有嘅，当然小朋友都会有呢个感受。 嗰阵时几多岁啊？嗰阵时其 实四五六年班嚟嘅，嗰阵时我系系啦，咁、冇错冇错。咁、因为嗱，体操又需要一啲柔韧性啦，咁、亦都有体能啦，咁、重复性嘅练习又比较多啦，咁、要从而就。会好要好努力啦，咁跟住培养到个坚毅嘅性格出嚟咯。 嗯，但系香港做学生都好忙碌嘅，咁你有冇时间？你每日四个几钟头就喺度啊，又跳马又剩啊，咁样有冇时间温书啊？做你自己想做嘅嘢嘅咧，其实。 我当时都仲 OK 嘅学校成绩，同埋都有学琴嘅，咁兼顾到嘅都系啊。 哦，真系好犀利，所以香港学生系好忙碌噶， 系 咪先？ 我都知 系啦。 咁其实会唔会话即系做运动员嘅话，成日都会咁样啦？咁细个已经接触呢一样嘢啦，咁成日都讲紧个心态好紧要啦，放唔放弃啊，继唔继续啊？咁、其实系咪真系先赢人系要先赢自己咧、要赢人嘅话系要先赢自己， 都系噶。其实老师叫你做十下，咁我真系做十下定系做八下咧？咁好睇自己噶， 系啊，真系好睇自己 啊！系啊， 系啊，偷偷鸡咁样，跟住就以为过到骨，但其实我谂呢一样嘢嘅真系系见真功夫嘅，就系你究竟有几多付出。就會有幾多嘅收穫，係咪啊？ 冇錯， 係啦。嗱，頭先咧有講到啦，唔單止你話即係喺呢一個體育方面，你自己都咩咁啊？啦啦隊又點玩法咧？我又想 係咯，見你啦啦隊方面都有經驗喎。 我反而想加入啦啦隊啊！ 你係香港首位國際啦啦隊總會嚇嘅 training team 嘅教練嚟嘅喎，係嘛？即係教埋啦啦隊嗰邊嘅喎。 係啊，冇錯啦。啦啦隊咧，其實喺外國咧，尤其是譬如美國啊、日本啊、台灣係一個好興嘅運動。咁亦都世界上其實有世界賽嘅。我哋早幾年咧都曾經帶小朋友參加一個叫做World Champ 嘅世界賽。咁、我哋當天咧係最細嘅年齡組別嘅參加者咯。 幾多歲、 我哋嘅小朋友係八歲， 哇， 係啦，八到十一歲嘅小朋友。咁、我哋就十二個人一隊啦。咁有男仔女仔。咁有一啲其實係一啲翻騰動作啦，有啲係疊羅漢嘅動作，亦都有啲。 哇！啦啦隊要疊羅漢。 有啊，你睇下，即係美國嗰啲。 我以為想揸兩個 pom pom。 梗唔係啦， 嗌幾 下，嗰啲另一類嘅，一定得嘢。 咦，咁啊真係好似雜技咁噶咯，你做埋跌落漢， 我跳上去啊，係咪？ 係啊，有唔同項目嘅。咁頭先講嗰啲叫做 cheer dance 啦，就係揸住個 pom pom 咁跳舞嘅，性質多啲。咁而一啲叫競技啦啦隊咧，就會係我頭先講小朋友去比賽 world champ 嘅其中一個項目咯。 係 啦，咁而係啊係啊，咁而我當時咧就去日本上呢個教練班嘅，咁。所以就學咗一啲技巧啊，考咗個資格翻嚟，咁就再培養小朋友咯。 嗯，香港而家普唔普及啊？即係學呢啲嘅 cheering tip， 即係頭先你所講啲又要翻騰啊，又要攀高啊，又要疊落汗啊，即係呢啲其實而家。 都普及噶，普及、 啊。 我当年带小朋友去比赛嗰一年咧，系2017年啦。咁、当年香港队系出咗一队成人队嘅，而系攞到cheerleading 呢个组别嘅第三名嘅。 哦，系、 啊老师，我想请教咧，我睇啦啦队咧多数系啲美 少女，美 少女即系有冇呢啲大叔去？大叔去好似好肉酸、啊。 唔系大叔都唔紧要，你跌落去你企边个位置？你系扎嗰个定系俾人扎嗰个啊？ 你一定系做 base 噶啦，可以好大只咁举起啲女孩子。 佢又唔得啊，佢又承受唔起啊！你做 base 咧，人成个几个人企落你个膊头，系啊，你又未必承受得起。我谂个体力都好紧要。 系啊系啊。 但系你话你带八岁嗰啲，佢哋 OK 咩？即系又要做 base， 俾人踩住啊，搭住上。 OK 噶，我哋都搭到两层嘅人咁样嘅，系、啊。但系过程中都系要小朋友学习呢个团队精神啦，同埋尤其是做 base 嘅小朋友，好多时候要举起上面 top 嘅小朋友，或者踩住佢嘅大髀，踩住个膊头，咁当然会有唔舒服嘅小嘅情况啦。咁我哋都要话俾小朋友听，其实每一个角色都好重要嘅。冇咗个 base 就冇咗个 top， 我想踩佢咁、 系啦，同埋有阵时有个误解，哦个 spotlight 喺上边，喺个 top 嗰度，个 base 系冇人见到。其实唔系嘅，仲有一个角色叫 spotter，我哋系缺一不可嘅。 我话俾你听啊，我有一次教小朋友咧做嫦娥奔月咧，十二个都话要做嫦娥啊，冇人肯做其他，所以我就觉得。哇！你仲要企高俾人影，哇！最高个好似好威，下边俾佢做装嗰个咁样踩住嗬。所以头先你讲嗰样，真系要你哋教练咧，慢慢同佢做心理嗰啲嘅辅导。 系啊，系啊。 有少少似系跳芭蕾舞，我觉得 系咩？ 系啊，跳芭蕾舞系啊，因为好多时候咧，男仔嘅 dancers 其实好多时候佢都系作为一个 base 噶嘛，系嘛？跟住佢就系拱嘅，可能跳外舞啊咁嗰啲。咁嗰啲天鹅会俾人好多人睇噶啦。即系咁，好可能系呢一样嘢就系一定要明白一样嘢嘅就 系 个合作性， 系 系咪？其实系大家都系咁重要 嘅。冇错。 会唔会可以咁样去？理解嘅就係頭先我哋都了解咗 Tiffany 咁多嘢啦，由細細個開始就已經係接觸，自己亦都好 sporty， 好中意運動，啦啦隊嘅咁樣。而家你做緊嗰樣嘢就係綜合曬你咁多年嚟所學習嘅嘢，跟住就希望可以將呢樣嘢推廣到嘅就係俾小朋友啦，甚至乎就唔講都唔知道世界性嘅，以及嘅就係由三歲至到一百歲都仲可以一齊參與嘅一啲活動， 好犀利啊！ 係啊係啊，冇錯。 或者 Tiffany 講下普及運動嗰啲人， 係啊。有嗱呢個又真係唔知啦，咁你成日都會感覺覺得就係話啊，可能係代表一個地區或者代表一個地方一齊大家去嘅，應該都係一啲有比賽性質嘅嘢啦。咁你又覺得就話呢一個咁樣嘅所以叫做 嘅 就係普及體育體育節。系嘛？體操節， 普及體操 節，普及體操節又唔係呢啲咁嘅嘢嚟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 我哋開頭咧就係參加香港嘅一個叫做香港普及體操節啦。 我真 係 冇聽過， 係啊，每一年都有嘅，其實 唔知道啊，真係 我呢啲好孤陋寡聞。 係啊，普及體操節係咩嚟嘅咧？ 其實係一個活動啦，咁每一個譬如學校啊，或者一啲組織機構咧，佢可以組隊參加嘅。咁基本上咧，可能譬如15个人或以上啦，咁可以組成一個隊伍啦。咁按自己教練的編排服裝道具，咁亦都一個活動嘅主旨啦。咁想一個咩信息帶俾觀眾，咁樣就編排一套動作。 例如咧，可唔可以舉啲例？譬如有啲咩可以表達啊？ 例如世界和平咁樣 啦。 嗯、 我哋都試過做一個咧，就係有手語嘅嘅動作啦。咁然後配合一啲國旗啦。咁而個主題係 harmony， 做和諧嘅咁樣，相見共融嘅。我哋亦都服裝上面有啲心思啦。個褲管兩隻褲管咧綁埋一齊，就代表係一個可能係。disable 嘅朋友，咁我哋就喺个地下度做一啲手语嘅动作，咁然后慢慢条裤咧，我哋会拆开个丝带啦，咁变翻系两只脚健全嘅朋友嘅，咁样去做一啲关斗嘅动作， 即系运动再加埋一啲之事前嘅道具啊、服装啊，表达啲信息， 冇错啦。咁呢个亦都不限年龄啦、不限性别啦咁样嘅，咁我哋亦都曾经试过邀请一啲家长同埋佢哋嘅，譬如父母啊、祖父母啊一齐参与。咁我亦都試過，我哋係全港嘅第一隊啦，有老人家參加嘅普及體操節，咁係有三代同堂，而最年長嘅咧，我哋有90几岁嘅嫲嫲咯。 哇，90几岁嫲嫲參加運動節， 我哋風騷快活組隊。 你係咪做90几岁嗰個角色？ 可以搞咩咧？譬如話得三個得唔得咧？有冇最少人數或者最多人數？ 15个如果香港就會係15个嘅。 即係我哋每人要揾，我聽到啊，要揾翻啲老友幫手啊，我哋三個組隊。 咁如果譬如出外去做一啲活動咧，就未必有呢個人數限制咯。我哋都試過，譬如去芬蘭啦，2015年嘅時候，咁我哋有36位嘅表演者，包括教練啦、家長同埋最細嘅3岁嘅小朋友。咁當年我哋都有2套嘅表演 動作，一套8分鐘，一套10分鐘咁樣，咁去到大家都訓練咗10個月啦，每一個星期嘅星期日都過嚟上堂，咁一齊好努力咁去做 動作。因為如果講到三歲啊，有爸爸啊媽媽又有咁又三代同堂，係咪都會有啲錢，亦都有啲比較難啲，就加翻俾啲比較活躍啲啊，可能體能好啲嘅做。 係啊， 其他小朋友你可能跟住跑下，做俾人舉起嗰、那個係咪咁啊？ 因為都有成十分鐘嘅時段啦，咁有啲部分咧就會係有啲譬如翻得可以識得翻騰嘅小朋友去做一啲翻騰動作啦。 嗯、 有一啲部分咧就大家一齊去合作做一啲疊落漢啦。譬如當年我哋嘅道具咧係一個紙皮箱，每一個家長都有一個大型嘅小紙皮箱，小朋友可以匿埋喺入邊嘅。咁係啦，咁我可以做一啲唔同嘅造型啦，亦都臨尾我哋嘅 pose 係疊起咗啲紙皮箱，砌咗 HK 兩個字出嚟嘅，係啦，咁亦都 involve 咗頭先大家講嘅 cheerleading，要企上大家嘅膊頭，做到一個疊落漢，先可以疊起嗰個好高嘅紙皮箱咯。 其實我想問兩個拍檔，你哋有冇玩過？我記得我讀小學嘅時候咧，係有一次喺舞台上面咧，嗰次有啲校慶咁樣啦，咁一班同學，我就係做企喺人哋膊頭嗰啲啦。同埋咧，我嗰時細個咧讀小學都學過側手翻，但我今日唔敢做噶啦，我覺得好似好難平衡啊！你知咩叫側手翻啊？係啦，係啦。但嗰陣時咧，覺得啊，原來青春嘅時候真係覺得呢啲係 OK 嘅，最多搭幾次，因為佢軟剪啊嘛。其實會唔會有呢個年紀嘅限制？即係呢啲側手翻啊，甚至一個舞頭空翻咧，噗一聲嗰啲咧，都學得到嘅。即係假以時日，但係呢啲有冇年紀限制嘅咧？會唔會難教啲啊？即係去到一定嘅年紀學呢啲？ 越細個學就其實越容易掌握嘅，咁但係當你譬如你話你曾經識做嘅，咁點解之後好似唔夠膽做咧？ 記得咗 好多時因為係個 心理障礙， 冇錯，有心理障礙同埋譬如體能上未必應付到，擔心自己有機會失手，咁呢個安全性問題咯，係啦，會咁樣。 我想了解一下就係呢個普及體操節，頭先你有講到嘅就可以自己組隊啦，咁但係我始終都會唔會需要經過有一啲嘅篩選，或者係有一啲嘅？ 即係會唔會入唔到去嘅咧？ 我哋先至可以去到頭先你所講去芬蘭嗰度啊，就去表演啊咁樣。 咁去芬蘭嗰次咧，佢個活動叫做 Gymnastrada 啦 ，World Gymnastrada。咁我哋喺香港本地嘅比賽係攞咗全場嘅總冠軍。 即係都要比賽嘅。 係啦，由香港嘅大會邀請我哋，咁我哋就代表香港出去參加呢個。 咁香港嗰時候有幾多隊去競爭？ 一隊。你喺香港嘅時候，可能都有40隊或以上嘅。 哦，咦，都唔容易喎，可能即係要戰勝30幾個，係啊。OK， 話 very good 嗱，咁其實咧，我今日咧揾阿 Tiffany 嚟，最初第一個初心咧，係因為我見到佢哋咧，而家有啲咧專為小朋友好細好細嘅，我甚至叫 B B 啦，你一歲到係啊，做健身啊 ，gym 啊咁樣，咁我就覺得 健身， 我就好有好奇心啦，係啊 ，B B 也健身係咪先？咁或者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其實最初個初心點解會覺得咁細個 B B 都可以進行一啲我哋眼中所謂 gym gymnastic 嘅嘢 咧？其實我哋個 gym 嘅 setting 真係一個睇落係練體操嘅。其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元素，主要都係訓練翻幼兒嘅一啲感同， 所以就唔會有嗰啲啞鈴啊、降鈴啊、雙降單降啊。 幼兒係幾多歲到幾多歲？嚇 都有啊， 都有啊！我哋有正規嘅雙降平衡木吊環啊、彈床啊呢啲海綿池，我哋都有。 哇！ 係啦 ，B B 喎。 但 係 B B 用到嘅點解會用海綿池咧？譬如你放到佢入去嘅時候咧，咁佢好似有啲失重心、失平衡嘅時候，亦都要向前爬啦，佢會練到一啲大小肌肉啦，或者一啲。是啊， 系啊， 平衡力啦，咁样啦，冇错。 你最小的学生几多岁啊？ 其实我哋个 setting 系一岁起嘅，有啲妈妈咧就比较心急咧，可能未到一岁，其实佢已经带佢嚟上堂啦。 系系系， 系啦， 赢咗起跑线啊嘛，好多妈妈觉得。咁一岁学乜嘢咧？我想问啦，如果我而家带个一岁嘅 B B 嚟，你会有啲咩要佢学习咧？体操方面？ 譬如我哋有啲叫做 circle time 嘅時間，坐喺度圍圈圈啦，咁要跟住教練做一啲譬如拍拍手啊，或者掹起只腳仔擺喺個耳仔度聽電話咁樣，已經係訓練咗小朋友。 小梁，你做下，你攞只腳擺喺耳仔聽得。 你放心，我哋每一个人曾经都做过噶， 系啊 ，B B 系得噶， 我只脚摆落你个耳仔。 好，咁我哋翻嚟继续讲下呢一个小朋友做体操， 哇，真犀利、啊！ 你继续做啦，摆只脚在只头 世代。

政府提出修订电影检查条例，规定检查员需要考虑电影内容会否不利国家安全。导演张婉婷说，条修例是令他们感到担忧，不清楚何时会触及红线，但他强调自由在心中，希望所有人都有勇气，不要自我审查。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议员马逢国说，修例不会影响创作自由，电影被禁影可以考虑删剪，如果整套电影都有问题，真正受影响的是投资者。天气方面，现时影响中国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增强，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36点，跌90点，成交金额9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8跌个二，美团227蚊升5.2，阿里巴巴163.7跌2.8，京东集团289.2升9.2，安踏体育161.8跌9.4，盈富基金26.2跌4仙，快手78.25跌2.1，恒生中国企业92.62跌1毫，金山软件30.9跌8.55，李宁系94.95跌8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4，英镑10.68，瑞士法郎8.512，澳元5.639，加元6.173，新西兰元5.405，欧元系9.1379，每百日元对港元7.0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2。日经平均指数报27,715点，跌16点。港金现价报16,67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91美元。卖出1,795.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就比较车多，排到税务大楼。告示打到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卑利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雪厂街。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樽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港台电视31残奥共用体，没有不可能。今届残奥会同奥运会一样，因为全球疫情而延期一年举行，但是赛事仍然保留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的名称。主赛区包括七个位于东京中部商业区的场地，好似新国立竞技场和成日举办演唱会的日本舞蹈馆。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蕊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啦，翻嚟我哋嘅 guest of the day， 我哋今日咧就我哋体操教练啊 ，Tiffany 咁啊，而家咧就有一间咧系教好多小朋友嘅，细到咧一岁开始就去做 gym 噶啦，咁样样吓。 嗯，冇错。啊，嗱，想问一问 Tiffany 嘅，头先我喺咪后咧，原来哇好多嘢都系长知识。头先我哋就我哋嘅理解，大人嘅就好可能嘅就系去举下哑铃啊、跑下步啊，或者系做呢啲嘢啦。但系原来咧就系你训练班小朋友嘅时候咧，原来系会有好多唔同嘅项目，我可唔可以咁讲？咁其实咧就系你会见到佢好似喺度玩咁样，但系其实系喺度训练紧佢，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一啲嘅发展嘅、嗯，又或者嘅就系可能我谂我哋做运动都不外乎讲紧嘅就系平衡啊、协调啊、柔软度啊，又或者嘅就系一啲嘅一啲发展啦、啊。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都系咁以讲下，究竟嘅就系有啲咩？不如原来。我哋头先喺度讲咧，我哋平时咧，喺嗰啲游乐场嗰度荡千秋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有用的。 推嗰啲氹氹转啊，系啊， 跟隧道嗰啲完全系有用噶，系咪啊 ？Tiffany 可唔可以介绍下？ 譬如打千秋啦，我哋直线嘅打千秋可以刺激到脑部入边一个叫做前庭感嘅发展，佢系掌管平衡嘅，冇错啦。咁而捐隧道点解咧？我哋有啲小朋友咧，譬如大到岁几啊两岁，佢哋识行之后咧就唔再爬噶啦。咁、我哋为咗鼓励佢爬咧，就会俾个隧道佢要捐隧道。 阿小强爬下， 点解要爬咧？ 得闲你都爬下啦。 等阵，系点解先？如果系我觉得对我有用，我即刻爬。 你啲叫乌龟式爬行啊嘛，咁样。 因为爬行嘅时候咧。四肢的協調是可以促進腦部的發展，亦都減少讀寫障礙的機會。 哦、 所以我們會設計一些隧道，是小朋友不可以站在那裡走過，要烏低身，四肢一起爬行。 很多呢 Tiffany 說的東西我即現在才知道，譬如我舉例我咪後我跟她說我女兒小時候很喜歡玩遊戲，我想很多人聽這個節目可能都會有小孩玩過、不過這樣是有少少我不知道即是風險的，因為你要站不穩跌下來都會有受傷，它就是那些門框，一道門左右兩邊的門框只腳硬住，跟住爬爬爬，好 Spiderman 咁样硬硬硬硬，凭嗰大腿个肌肉咧，嗰、那个硬住嗰度力咧，一路爬上去，咁然后慢慢爬翻落嚟咁咯。咁原来呢样嘢又系锻炼一啲。大小肌肉嘅， 佢、都系四肢嘅发展协调啦，同埋佢嘅力量一定系相对系比较好，同埋平衡力比较高先做到呢个动作咯。咁、胆量亦都系另一样啦。 但系当然啦，要家长睇住啦，系咪先？因为呢啲真系会有少少危险嘅，如果一下一线就跌落嚟噶啦，咁咯。 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嘅训练或者系呢一方面嘅？头先你有讲到嘅就系话、你要 aware 到自己，譬如可能个身体平衡啊，又或者嘅就系即系嗰个posture 啊咁样。其实又有啲乜嘢？ 另一个嘅感统入边做一个项目叫本体感啦， 本体感 系啦，本体感咧其实就系你察觉自身一个嘅姿势，譬如你坐喺度嘅时候，你眯埋眼，你都知道自己坐喺度；你单脚企，你唔需要望住块镜，你知道自己系单脚企紧嘅。 呢个就叫本体感啦。 有啲人唔得嘅， 如果你本体感个系差少少咧，可能会有呢一个问题。 阿小强，你敢唔敢啊？ 如果系本体感差嘅小朋友或者系大人，会有啲乜嘢情况出现咧？ 譬如咁讲啦，当你左腳踢右腳想跌的時候，你的反應會不會夠快呢？ 嗯， 你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有啊，我試過 我試過、左腳踢右腳，我真的試過。 我恆常左腳踢右腳， 經常跌的。 經常，譬如說我就這樣在電台那裡走廊，我都會窒一窒跌，真的很差。 真的跌，但是你剛才老師說就是當你踢一踢 有時會噶嘛，但係你 kick 完之後，你會即刻有一個叫做身體嘅反應，係啦，你會救自己噶嘛，睇點樣平衡翻啊、嗯、就係你到底你能唔能夠成功救翻，定係次次都真係撲喺度咧咁樣？ 係啦，本體感係咪就係呢樣嘢？ 係啦，冇錯啦。咁、那個黃金期咧，其實就係三歲之 前。我、哦、你 過咗啦，過咗幾日？啱啱過三歲前啊嘛，你過咗幾日？ 老師，你可唔可以收息下你句説話，然後俾翻啲正能量我？ 你過咗少 少，或者下晝可以開始做下運動嘅，係會有進步嘅。 做啲乜嘢？如果小朋友要訓練佢嘅本體感， 其實我哋啲運動咧，譬如個項目內容啦，好全面性嘅，一個活動未必係淨係針對一個譬如本體感或者一個前庭感咁樣嘅，好、 嗯、 多時候同一個活動已經可以facilitate 咗幾樣嘅唔同嘅項目噶啦、所以一個課堂，譬如我哋60分鐘啦，我哋會譬如有跳彈床啊，有一啲高低降嘅動作，譬如 B B 咁細個做啲乜嘢咧，咁好多家長都問，我哋譬如會擺一啲會搖動嘅一啲軟墊喺降下邊，小朋友企上去，而雙手揸住支單槓，咁佢腳仔要搖嘅，要用力嘅移動身體左右兩邊，令到個軟墊會搖啦。咁亦都需要用指握力揸住單槓，令到自己保持平衡啦。咁、身體個 core 都要用力嘅。咁、其實已經可以訓練到佢好多方面嘅機能噶啦、 會唔會啲家長會心痛嘅咧？我成日覺得香港啲家長好錫仔女噶嘛，佢會見到哎呀，佢好辛苦啊咁樣。我嗰陣時講我個唔係笑話，但係真事啊嘛。媽媽話見到個仔去做守龍門，啊教師啊，快俾個鋼盔佢戴咗先啦，守龍門驚整親啊。會唔會咁樣啊？即係家長話：哇，老師咁細個點做到呢個啊？唔好啦，即係會唔會咁樣噶？ 有個別情況會咁嘅，亦都有家長好正面、好鼓勵小朋友嘅。當然， OK。 但係又會唔會其實有時會覺得嗰陣，其實咧帶嚟咧俾阿 Tiffany 姐姐咧。喺度玩嘅，都唔知佢訓練到嗰啲乜嘢咁樣啦，係嘛？ 我喺屋企同佢玩得啦。 係啊，我有權，我唔知道啊。咩原來咁樣，我就係訓練佢咁嘅前額咁啊，跟住又有平衡啊，又啲咩係唔知噶嘛？需唔需要同佢哋都要溝通下咧？ 有時我哋會輕輕帶過呢個活動，會有啲咩幫到小朋友，尤其是即係見到家長好似就嚟想放棄啦，覺得太辛苦太攰啦。咁嘅時候，我哋會解釋俾佢聽，佢知道之後，佢會好努力咁幫小朋友咯。係啦，咁其實我哋有時譬如做攀石咁講啦。我哋有攀石 场，有攀石添埋你哋嗰边，细路仔攀石， 一岁点攀咧？系咪咧？咁我哋摆一个软垫斜嘅，咁小朋友爬嘅时候咧，咁家长我哋会教佢俾只手小朋友踩住，小朋友只脚仔踩住家长只手，我哋轻轻推，轻轻推，就好过你抱佢或者推佢个 pat pat， 佢就会用少咗力，咁变咗我哋帮少啲咧，佢就进步得快啲。 但系你嗰啲小朋友攀石唔系我哋。即系脑海里边见到人哋嗰啲啊嘛，人哋嗰啲真系成埲墙咁噶嘛，但系你嗰啲应该系一个窄窄地嘅斜坡嚟嘅。 其实都系一大片嘅攀石墙，咁而个比较设计上系适合小朋友。我哋有譬如英文字母啊、数字啊、动物嘅石头啦，咁、而攀到上去，我哋有啲贴纸仔，小朋友系每一次都可以攞贴纸， 即系啲满足感。 咁攞完贴纸之后咧，又唔系爬翻落嚟，佢可以趴个肚喺个斜垫度，滑梯落翻嚟，咁佢又玩，系啦，其实系游戏中学习系最有效嘅方法， 因为佢又玩得开。心咁、就唔忘记一种痛苦或者一种辛苦啦， 即系嗰种路线设计，其实你其实系有设计路线噶嘛，系嘛？ 如果咁细个小朋友其实都系直线嘅啫，咁、如果头先你话讲辛苦咧，系个家长辛苦啲，个小朋友唔会辛苦嘅。 O K， 系其实咧，嗱，如果对于家长嚟讲，参加呢啲咁嘅教育系统啊，有老师啊咁，但系如果有啲家长，譬如可能自己唔得闲带佢嚟啊，或者佢又唔想使个钱啊，其实我哋有啲咩可以帮小朋友做运动嘅咧？细细个小朋友，即系嗱，而家唔系成日带得去公园。屋企有冇啲咩你觉得可以试下同小朋友玩啊，教佢做啊，系啊，利用既有嘅嘢 可以噶，其实但系都要当然个环境设施安全啦，咁家长在场要指导去帮助佢，系啦。咁譬如有我哋一个叫 baby handstand 嘅动作，屋企一定有 sofa 啦，咁有软垫有 cushion 啦，小朋友嘅手仔可以放喺地下啦，平放，咁而膊头去到手腕咧系垂直嘅，咁脚仔咧就可以轻轻放喺 sofa 上边，咁个高度因翻小朋友个高度同埋年纪而定，咁可以。由矮嘅開始，咁如果佢 hold 住，譬如三秒啊、五秒啊，咁佢做到個手部嘅支撐動作，咁而個肚仔咧都會有一個 core 嘅練習咯。 即係意思就用手撳住地下， 手仔撳住地下，只腳咧就平放嘅，或者高啲嘅小朋友大嗰啲咧，只腳就斜高少少嘅。 哇，其實都要一定嘅臂力嘅喎，如果你咁講， 係一個手倒立嘅初型咯。 手倒立嚟 嘅，因為你 handstand 係啊係啊， 我哋叫加一個動作，係啦係啦係啦。咁當然我哋上堂嘅時候都會幫小朋友做呢啲啦。咁另外譬如 前滾翻 forward roll， 我哋會喺軟墊上邊一個斜波仔幫小朋友做，當然就全程都要保護住佢啦，特別係頸部啦。 其實咧，你哋又話馬超群，你有冇玩嘅 handstand 啊？我又突然間回憶又翻翻嚟咯。細個嘅時候咧，我係冇錢啊嘛，即係唔會去 gym 嘅，喺屋企玩嘅啫。譬如而家呢道門咁啊，屋企道門咁咧，你就將嗰個人。去到嗰个门贴住，跟住揿住个地下，将住佢拍上去。你有冇玩过呢、這、一个拍即系拍住道门咁样样，睇下自己顶得几耐咁样。都玩过呢一个嘅，系、啦。 以前细个玩好多添啊，玩拱桥咯。但我而家拱唔到，唔知点解。 都仲有啲特殊活动，可以试下。 仲有啲咩可以试啊？ 例如，譬如爹哋妈咪，譬如临瞓之前啦，可以喺床上面抱起小朋友，放喺自己嘅脚上面，咁然后双手扶住小朋友嘅膊头啦，咁我哋将大人嘅脚升起放低，升起放低，好似一个摇摇板咁，咁小朋友亦都做到呢个效果。 我觉得系同佢玩嘅啫，呢个系咪啊？ 都系玩， 即系撑住佢，其实就好似。系咯，咁系玩嘅啫喎。 其實都有一個前庭感嘅刺激作用㗎啦， 真 係㗎，係啊係啊。 哇，係咪真係好多好多 好多嘢？ 原來 唔 知係咪平時我哋見到嗰啲好似好簡單嘅動作，原來就已經有咁多嘅學問喺裏面咯。我想問嘅就係，如果你咁講法咧，即係好細個，我哋已經可以帶佢俾 Tiffany 姐姐去做呢一啲嘅即係訓練啦、運動啦，可以去到幾多歲啊？你最大嘅學生？ 十幾歲都有，我哋因為都有啲本地嘅competitive。嘅比賽啦，正規嘅比賽、學界賽啊、全港性嘅比賽都有嘅，咁佢哋都可以去參加。海外嘅我哋都有試過。 OK。其實平時咧，俾啲小朋友多啲嚟跑步啊、玩啊，即係活動下，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可唔可以咁講啲？ 可以，絕對可以。 係啦。 你話即係頭先我哋喺麥後都有傾啦，你就話好得意嘅喎。原來就算係有時見到佢有某啲嘅手手腳腳啊，唔係好夠力啊啲咁樣，你可以睇得到嘅就係嗰個小朋友嗰個活動情況究竟夠唔夠多。其實可以點樣係睇到嘅咧？ 譬如小朋友第一次嚟上堂咁啦，咁譬如過咗半堂之後，會觀察到佢以佢個年齡咁樣或者個身高去推算啦，佢當日嘅表現會唔會係爭少少啊，或者定係已經好優越啊咁樣？咁我會問媽咪，其實會唔會唔係好得閒，冇乜時間同佢去公園玩啊？佢有時會話俾我聽係嘅，咁係睇得出，譬如平衡力爭少少啊，或者見到彈床嘅時候，未必夠膽咁快行過去跳彈床啊，咁樣。 同埋有時可能啲手指係咪啊？ 冇錯，指握力，譬如揸住個吊環啦，揸住個單槓啊嘅時候，hold 唔住，好快就會垂翻落嚟嘅，咁樣。 其實 Tiffany 根據你經驗咧，或者你觀察，其實香港而家小朋友係咪都係比較？fragile 啲咧，即係比較 運動 方面、體力方面，即係我睇翻我屋企自己嗱，我女兒就 OK 嘅，即係我先俾啲相你睇啦，擒上門框咁。但我仔咧 蜘蛛俠嚟㗎啦，係 啊，好文靜嘅，即係我仔就好文靜，即係完全係冇咩運。我都唔知道，如果擁你去你嗰啲 gym 咧，可能仲未必夠你嗰啲四歲玩得咁好添啊！真係嚇，即係而家好多小朋友打機喺屋企。涼冷氣啊，又唔想出去啊，咁樣同我哋以前真係好唔同啊！我自己感覺就係咯，你覺得係咪？即係而家啲小朋友都係比較身體弱，體質係比較而家弱咗少少啊。 有部分情況啦，個別啦，但唔可以話全部嘅。咁但係頭先講到三歲嘅感統發展黃金期，其實過咗之後咧，繼續小朋友做運動都有一定嘅好處。頭先提過嘅大小肌肉啊、協調啊、平衡啊，或者身體嗰個動作。控制的能力啊，咁样我哋听翻啲家长嘅 feedback 咧，譬如小朋友学过体操嘅，佢入到学校小学嘅时候，校队原来田径队会好中意佢噶，点解咧？原来佢柔韧性比较好，佢抹大脚嘅时候咧个步跨比较大嘅， 一字马嗰啲啊嘛。 咁譬如舞蹈组又好中意我哋啲小朋友噶，原来佢姿势又比较优美啊，又识咪脚尖啊，咁可能就会系咁样嘅情况， okay, 都有佢哋嘅优势。 嗱，我哋讲好多小朋友啦，譬如我哋如果成年人啊出嚟做嘢啦，你哋又点样可以？会唔会有啲课程都系？帮成年人噶， 揾你得唔得？ 得唔得？ 都有成人体操班嘅， 都有成人体操班 嘅， 真系好似大家想做 gym 嗰种咯，系啦，放工过嚟做下运动嗰种咁样，或者空中瑜伽啊，都有啲女士比较喜欢嘅。 男仔做唔做咯？都净系见到女仔做咗，系咪冇咩人男士做空中瑜伽啦？系咪唔好睇啊？基本上系咪个男人咁挂喺度？其实系咪好唔优雅？系咪我幻想到马小强挂喺度咧， 好似蓝鸭咁样咪？ 我叫制服部队嚟波波佢 老师啊，即系你睇我咁样呆坐一边咧，你觉得佢边方面嗰啲能力系好差噶？好似头先你话睇到啲小朋友， 即系你睇唔睇到佢？即系如果你作为佢一个小朋友，佢嚟观察咁啊，定系要上几堂？ 你睇佢体型知佢冇运动好耐噶啦，系咪先？ 一般都要活动下，大家认识下先嘅，有啲互动先啦。 嗯 ，OK。如果从来唔运动嗰啲人嚟咧，你觉得有啲咩可以建议下佢啊？系咪都系跑步啊？类似嗰啲咁样啊？即系做下啲举下重量啊？系咪都系嗰啲？ 我谂由自己兴趣出发比较有效啲。 有咩兴趣啊？马小强先生，你嘅兴趣系食同瞓啊嘛？系咪？老师食同瞓算唔算运动啊？口部运动， 口部运动咯。 但系口部运动都好重要嘅。我嗰时咧访问嗰位语言治疗师啦，咁我诶有啲小朋友咧懒音啊，或者咬唔正啲音啊咁样。原来佢话因为啊啲家长太锡佢哋，剪到啲嘢好细粒，变咗佢 jaws 咧唔需要太大力就可以咬得碎啲食物。 系， 于是咧佢 jaws 冇乜力嘅。我第一次听到话，原来要 jaws 好有力嘅，系啊，因为你咬字啊、吐字啊、讲嘢都其实系运用到你嘅 jaws 嘅。咁如果你 jaws 平时咧食好似糊仔啊，食啲嘢系咪细细粒剪到都唔使咬嘅，都唔使运用，变咗冇咗运动 ，jaws 都要运动。咁所以我就明白，哦，原来人真系 part part 都要运动嘅，咁样吓。 好， 好，咁啊，今日多谢晒 Tiffany 同我哋分享咗好多细路仔嘅运动。OK， 多谢。谢晒， 下次找机会我哋大家倾过，好唔好？我哋揾你空中瑜伽， 好， 被背负着便沉进睡，无处心安，莫重顾虑，记忆跟我同居。遮掩过某疤痕，某天回归，相恋过已被咬碎，全副武装无视阶梯。那伤口却像有鬼抛不低。No, I can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 stop myself here tonight, babe. Don't wanna try. 我不想放低，怕牺牲会枉费。No, I can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 stop myself.存在若发现剩余无间的畏惧，偷偷将铭记深于石碎，望年华也许。这半年你将和我的默契，捉不到无奈美丽，嫌弃太多无谓敬礼，用罪恶装洁净每位。 乜嘢叫恩爱之罪名啊？33度非常之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相对湿度67%。听紧就系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啊！今日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非常炎热，有两阵嘅骤雨啊！翻嚟十二点半后，我哋会有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安处人员今早到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位于中环的办公室送交信件，要求提供支联会相关资料。警员向周幸彤表明身份，在完成签收过程之后逗留几分钟就离去。周幸彤接受本台查詢時說，警員今早大約7:00到所有常委的寓所送交信件，他剛剛好不在家，就約警方在辦公室簽收信件。他說警員純粹交信，沒有拿走物件，他需要和其他常委商討如何應對之後，先考慮是否公開信件內容。另外，有關支聯會去留問題，周幸彤說常委內部討論不公開，亦不確認消息，暫時沒有任何公佈。據了解，警方發信給支聯會相關的大約10名董事和幹事，包括周幸彤、何俊仁和李卓仁等，要求提供資料。今個星期五起，接種新冠疫苗即日籌擴展到12歲或以上人士。政府發言人說，每位領取即日籌的學生可以由最多2名人士陪同接種疫苗，陪同人士可以一同接種疫苗，年齡介乎12至17歲的人士必須攜同家長同意書到疫苗接種中心，家長同意書的範本可以從疫苗接種計劃專題網站下載。即日籌派發時間是早上7:45，先到先得。今個月起，24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每日共派發大約4600個即日籌，而位於伊利沙伯體育館、鴨脷洲體育館和香港國際機場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即日籌安排到今個月的31號。海關首次偵破跨境車司機協助洗黑錢的案件，拘捕5名男子，包括2名7人車跨境司機、1名跨境拖車司機和2名找換店負責人，懷疑他們協助清洗黑錢，涉及款項1億7000萬。海關說，被捕的其中2名跨境司機由今年5月到8月期間，先後17次攜帶共1億7000萬現金，經港珠澳大橋進入澳門和珠海，每次都向海關申報，報稱自用。海關調查後發現，同司機的收入和財務背景極之不相稱，引起懷疑，相信背後有集團操控，不法分子招攬開工不足的跨境司機，攜帶不明來歷的現金出境。海關仍然調查資金來源，亦會調查為何幾名司機無需隔離檢疫，可以多次出入境。政府提出修订电影检查条例，规定检查员需要考虑电影内容会否不利国家安全。导演张婉婷说，修例令他们感到担忧，不清楚几时会触及红线，但是他强调自由在心中，希望所有人都有勇气，不要自我审查。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說，修例不會影響創作自由，電影被禁影可以考慮刪剪，如果整套電影都有問題，真正受影響的是投資者。

以上资讯由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好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啊！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咧。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噶啦，我梗系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12:40，听你风骚快活人，32度气温，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有两阵嘅骤雨嘅。呢、這个时候送俾大家，我哋每逢12:30后嘅环节。 片段人间，两生花。 家姐啊，你带我去边啊？如果爷爷问起，点讲好啊？ 放心啦，我哋4:00之前翻到屋企就冇人知噶啦。嗱，我今日咧教你踩两个辘嘅单车，好唔好咧？ 好啊好啊，咁我哋下星期学校旅行咧，就可以同多啲同学一齐踩啦。 哇，你睇下呢一档几多单车啊！嗱，你慢慢拣你中意嘅嚟踩下。 哎呀，我唔识拣啊，家姐你帮我拣啦。 OK， 嗱，我识踩啦，我拣部高啲嘅。你第一次踩，你揀部矮啲㗎啦，嗱就呢一部啦，好唔好啊？ 吓，咁矮嘅，好似俾啲细路仔玩咁。喂，我哋话晒到中学生啦，可唔可以揀过啊？ 哎呀，咁你自己快啲揀啦，唔系一阵间好晏先至翻到屋企啊，俾阿爷知道我哋静鸡鸡去踩单车咧。嗱，到时我话系你主意噶。 哎呀，唔好，好啦，就呢部啦。 好嘢，咁我哋出发啦，行啦。 家姐啊，好攰啦，不如翻屋企啦。 唔好啦，而家先3:00啫嘛，不如踩多一阵啦。嗱，咁啊，我俾你试下我嗰部啦，我同你换啦。 咁啊，好啦，踩你嗰部。 好，嗱，我而家咧就试下踩出去马路。啊，不如咁啊，我哋喺沙田，跟住我哋再翻转头啊。 喂，唔好啦，我好惊啊。 唔好啊，唔好啊，咁我唔理你噶啦吓。哎呀，我拜拜。 喂，唔好啊，喂，等埋我家姐，喂啊。喂， 哎呀，点会咁噶？我都见你睇住个妹啦，佢唔使踩单车，你点会俾佢踩出马路啊？ 爷爷啊，爷爷，你听我讲啊，其实一日都系阿妹啊，佢系都要去踩单车，仲话要踩出马路啊！我已经叫佢唔好噶啦，唔关我事噶。 唉，依家唯一就系好在个人冇事啊，不过佢对脚冇咗。唉，我都唔知系咪一世要坐轮椅啊！你讲点算？我点同你老豆交代啊？ 爷爷啊，你唔好伤心啦，我会帮手照顾秀清噶。 唉。人哋就话孖生姊妹性格好似，遭遇都好似。其实我真系好担心你啊，秀卿。 爷爷啊，你放心啦，我冇事啊。啊，秀卿，你醒啦。 家姐点算啊？我好惊啊！我系咪以后都要坐轮椅啊？ 放心啦，家姐会照顾你噶。你唔好喊啦，对唔住阿妹。 咁你有冇事啊？其实我都好惊你有事啊。 我冇事啊，不过爷爷好嬲啊，话我哋点解要偷偷地出去玩啊？佢仲嬲到咧，我见到佢有啲唔舒服添啊。秀清啊，应承我。 以后咧唔好同阿爷讲我哋点解去玩啊，费事佢激气啦，知唔知啊？ 嗯嗯。 家姐啊，你咁夜翻嘅，阿爷好嬲啊！哎呀，你仲咁大阵酒味添， 唔好嘈唔好嘈，我同隔篱学校嗰啲男同学去玩啊！我讲你听啊，有一个咧仲好有型噶，佢话我哋考完大学入学试会一齐去 camp 啊！ 哎呀，家姐啊，你都记得下个月要考 A level 啦，你再唔温书，我惊你考唔到啊！ 哎呀，你唔好好似爷爷咁长气啦，我唔同你讲啦，我换衫冲凉先咯。 好嘢啊！终于等到听日放榜啦，家姐啊，你同我翻学校一齐攞成绩单好唔好啊？我好耐冇见我啲同学啦，我都想翻学校啊，求下你啦，带我翻学校啦。 好啊，攞完成绩，大家咧都可能会忙住揾学校，又话要注册又剩啦。第日先啦，吓、啊。哇！三个 A， 我实入到 CU 啦，好嘢好嘢啊！咦，唔系张苏清，咦，咁呢张咪真系我个妹嘅成绩单？张苏兴、陈秀兴，死啦！呢一张成绩单先至系我噶，英文同中文都肥佬，咁我咪真系入唔到 U， 我入唔到 U。死啦！点好啦？唔怕，如果我系叫做陈秀清嘅，咁咪得咯。嗱，我咧同阿妹几乎系一样样，成日都俾人认错嘅。阿妹，你横掂行动都咁唔方便，发展机会都有限嘅啫。你不如成全你家姐我啊，好唔好啊？ 家姐，你考成点啊？ 我成绩几好啊，有三个 A 啊！我应该入到 CU 噶。 哇，恭喜家 姐，你真系好劲啊！我有你一半咁聪明就好啦。咁我咧，我考成点啊？我哋系咪可以好似中学咁做翻同班同学，一齐翻学，一齐入 CU 啊？ 阿妹啊，你成绩唔系咁好啊，中文同英文都肥佬啊，应该入唔到 U 噶。嗱，你自己睇下，两科主科都唔合格啊！ 吓、啊，点会咁噶？冇可能噶、啊，会唔会搞错咗啊？我要 check 成绩啊！吓、 啊， 咪住！ 咩啊？ 点解将成绩单烂咗嘅？ 哦， 冇我个名嘅，系咪真系我噶？ 真系你噶！头先咧啲同学啊，想抢你张成绩单嚟睇啊嘛，我唔小心咧撕烂咗啦，咁啱撕走咗你个名咯。 唔系唔得啊！ 咩啊？ 我一定要 check 成绩啊！家姐，家姐帮我 check 好唔好啊？ 好，你俾呢个身份证我帮你 check 下好唔好？ 好啊，家姐唔该你啊！冇咗你真系冇人帮我噶啦！你唔抌低我啊！ 放心啦，家姐一定会帮你噶。当我决定咗以秀清嘅身份入大学，我知我以后嘅路就系一条不归路。秀清，你放心啦，我会带你成为最叻最 top 嘅人。记得以前啲老师、同学、亲戚、朋友，个个都话我同秀清，虽然两个生得一样样，不过佢哋始终都系觉得佢又靓过我，读书又叻过我。我永远都是活在他的影子之后。自从出了意外，秀清要坐轮椅生活，他的步伐慢过我，我终于都可以行前了。我以后一定要成为最光灯之下最 sharp 那个。 诶，青青，诶，你唔好停得噶，继续拉啦，拉得好好啊，好出色啊！年底演唱会啊，演奏会嗰啲咧，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加紧练习，等大家可以欣赏你嘅演出吓、啊，好好啊！ 多谢你啊，子明。 嗯，多咩谢啫？我做翻个老师应有嘅责任啫嘛。你有天分又勤力，有咁嘅成绩，系咧，下个月有冇时间开多个新 course， 教啲小朋友拉小提琴啊，好唔好啊？ 哎呀，子明啊，唔好啦，我行动唔系咁方便啊，费事你成日车出车入，我怕你辛苦啊。 哎呀，青青啊，我又系你嘅小提琴老师，又系你男朋友，你点会同我计呢啲噶？我睇住你又成日唔出声嘅古惑袋，变成而家成日笑嘅阳光少女，我已经好开心啦。 喂呀，我30岁啦，仲阳光少女，讲大话都唔识讲嘅你。 冇办法啦，我真系唔识讲大话噶，我唔识讲好听嘅说话氹女仔。咁样嘅男仔唔好咩？虽然蠢蠢地，中唔中意先，满唔满意先？ 好满意啦！ 咁咪太好啦！ 我翻嚟啦！ 喂呀，家 姐，你又饮到咁醉嘅，冇事嘛？唔好成日饮得唔得啊？ 我就好似好想你咁样咧，成日都坐喺屋企度啦，系咪啊？好似你咁样咪几好啊？边度都唔使去，又唔使受嗰啲客嘅同埋老板嘅气，系嘛？系咯，哇！你估啊，做高层好易啊，搵钱好易啊，我饮酒啊都系工作之一，我为咗减压嘅咋？ 企稳啦你， 唔好喐啊！ 你睇下你手袋啲嘢跌晒出嚟啦， 由得佢啦。唉，好攰啊，我去厕所先。 哎呀，真系成日都搞到咁辛苦，帮你减轻下就好啦。帮你执翻啲嘢先啦，我。陈秀清 Angela， 陈秀晶，点解家姐公司张卡片除咗 Angela 之外，中英文名都系我个名嘅？家姐啊 ，sorry 啊，嘈住你瞓晏觉。 咩啊？ 可唔可以借你支深红色唇膏俾我啊？ 哇，着咁靓去边啊？ 今晚呢，我同子明去文化中心嗰个慈善演奏会啊！ 吓，诶，你系咪就系讲紧嗰个咩钢琴大师牛牛都去演奏嗰个啊？ 系啊，我肯去听佢现场演奏好耐噶啦，子明都有份演出啊，佢俾咗张 V I P 飞我，我谂今晚一定好精彩噶，所以我想扮靓啲。 诶，原来系 C D C 银行 sponsor 噶，阿妹啊！你让张飞俾家姐得唔得啊？我好想识 CTC 嗰个客好耐噶啦， 家姐啊，好我真系好想听啊！子明咧都好想我捧佢场噶。 做咩啫？佢成日都演出，你咪就系俾家姐去咯。嗱嗱嗱，我唔理啊！我即刻洗头化妆，我下张飞就系我噶啦。 嗱，家姐啊，家姐，我已经乜都让晒你啦，你可唔可以放张飞我啊？ 你讲咩啊？你头先讲咩啊？咩叫做你咩都让我啊？你有冇搞错啊？我咩都系靠自己噶，我使你让我，你凭咩啊？ 对唔住啊，家 姐，我讲错嘢。不过咧，我真系好想去睇个演奏会啊！你当我求下你啦，好唔好啊？ 哦，我求下你，唔好求我啦，好唔好啊 ？OK， 唔好话我恰啲跛噶啦，张飞咧 ，OK， 我而家放喺柜顶，你有本事咧就攞咯。攞到嘅话，咁你咪去咯。我去洗头啦，你慢慢攞啊吓，你小心啲啊。 家姐，你， 咦，青青，你唔舒服啊？冇事啊嘛，做咩事啊你？吓， 家姐咧，佢系咪话俾你知我唔舒服，所以去唔到捧你场啊？ 嗯，我担心你有事啊，所以演奏完咗即刻滚翻嚟睇你咯。你边度唔舒服啊？做咩事啊？ 我个心好唔舒服啊！ 咁啊，不如听日同你睇医生啊，好唔好啊？ 唔使，子明啊，我想搬出去住啊。 点解无端端搬出去住啊？ 你唔好问点解啦，我想尽快离开呢度啊！你可唔可以应承我，尽快带我走啊？我好辛苦啊！ 系咪有人虾你啊？你讲俾我听啦。 冇啊，冇啊。总之我想即刻搬走啊！我攰啦，我想翻入房瞓啊。不过你等我瞓着先走得唔得啊？ 好， 记住唔好锁门啊，因为家姐未翻。 好啦，好。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家姐你翻嚟啦。 子明，做咩唔开灯啊？我俾你吓死啊！你咁夜都未走啊？啊，我知啦，你等我啦。 系啊，系啊，我等你。 嘘，唔好讲住，我哋入房倾，费事嘈醒我妹啊！ 唔使啦，唔使啦，唔使，我讲两句走噶啦。 No， 你入嚟啦！我今晚好开心啊！我识到 CTC 嘅 CEO 啊！嚟，陪我饮两杯好冇？你唔系惊我系嘛？入嚟啊！ 等下先啦，好简单。 咩啊？ 姐姐，我想问你啦，知唔知点解青青话想搬出去呢？你哋系咪咩唔开心，系拗撬或者误会咁咧？ 子明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点啊？ 冇乜特别。 咁你觉得我同阿妹似唔似啊？边个靓女啲啊？ 姐姐你饮多咗啦，我唔阻你休息，我唔问住啦，不如我先走先啦。 哎呀，做咩咁紧张啫？你睇下你成个细路哥咁样啊，特别可爱嘅。子明啊，你觉唔觉得其实系我靓女啲啊？你望真啲，你望真啲啊！ 我唔想答。 其实咧，你喺音乐界咁出名，你觉得你咪应该揾一个更加衬你嘅女朋友？ 点解你要讲啲咁嘅嘢嘅？我女朋友你最亲嘅孖生细妹，仲有我哋已经出年结婚，你系咪饮多咗啊？嗱，我当我冇听过，我走先啦 ，OK？ 诶，你做咩咁急啊？可唔可以帮我一样嘢？ 帮咩啊？ 我条裙咧个拉链好似坏坏地啊，你可唔可以帮下我啊？吓？拉低我哋拉链， 唔方便，对唔住你，你唔好再、啊、你唔好再做呢个动作，好冇？ 你衰啦，你谂衰嘢咧。 我冇， 子明啊，其实我想话俾你听，我系好中意你噶，不如咧你同我一齐啊， 你 好冇啊？ 你唔好掹住我啦， 我同你啊，应该会好衬噶。喂，你好嘢，我要你锡翻我啊！如果唔系嘅话，你一定会后悔啊！ 我话俾你听，我系唔会后悔。 真系非礼啊！ 喂， 非礼啊！ 你讲乜嘢 啊？你冇搞错，你非礼我。 子明，你坦白同我讲啊，你有冇做过对唔住家姐同埋对唔住我嘅事？ 冇，从来都冇，以前冇，将来都唔会。 好，我信你。不过咧，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啊，但系我知道我系唔应该同你讲嘅。 你咩都唔使讲，你放心，我唔会追究你家姐报假案嘅事，话晒佢你唯一嘅亲人。 多谢你啊，子明，我真系唔知道应该同你讲咩好。Thank you。 至于佢咁多年盗用你身份证个 case 咧，我揾律师朋友帮手 ，OK？ 嗯。家姐，你点啊？面色都 OK 喎。 自从入咗嚟之后冇饮酒，我反而成个人精神咗。阿妹啊，多谢你。 多谢我咩啊？ 咁多年对我嘅包容，记唔记得细个嗰时喺学校啲老师同学叫我哋嘅名嘅时候，我逼你唔好认，整蛊佢哋，谂翻都觉得好笑啊！ 唉，细个玩啫， 有啲嘢真系玩玩下就会出祸。阿妹啊，我以后唔再用你嘅名冒充你嘅身份，因为有一个号码会成世跟住我。 家姐， 仲有一件事，记唔记得？我哋喺细个曾经上台同啲同学一起表演过唱嗰首歌， 记得。 我记得首歌系咁。 Tell me something, girl.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 Or do you need more? Is there somewhere else you're searching for? tired trying to